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753点，上升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96点，上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4.13，瑞士法郎0.92，加元1.284，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21美元，卖出1,80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是不是已经收回去原本静止的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咁啊，扭开心机，今日朝头早啊，星期四嘅早上听紧嘅乜嘢节目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系有白拳浩陪住各位听众啊，喺早上嘅时间咧系一齐见下面嘅，咁啊，今日都已经哇，2021年嘅12月。 23号咯，咁啊，即系话俾大家听啦，圣诞节系咪平安夜先会嚟嘅？圣诞节咧，随后亦都会赶上噶啦，吓咁啊，好快脆咧，大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咁啊，过一个咧就系愉快嘅节日啦。咁啊，手头上嘅工作都系呢句噶啦，尽快做，咁啊，然后咧可以令到自己有尽快多嘅时间啦、空间啦，陪伴屋企人啦，开下 party 啊，轻松下啦。十一月咧，大家都觉得辛苦噶啦，冇假期嘛，系咪咁啊？今次咧就嚟玩翻旧本，不过咧正经嘢啊做咗先嘅。出面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见到天文台都不断提我哋噶啦吓，圣诞日北风增强，咁啊啱咯，圣诞节啊可以穿搭下啊嘛，啲衫着得靓啲。咁啊，下周初咁啊，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到10度左右。咁啊，又比寻日咧个预示又再冻咗啲啦吓。咁啊，大家到期时啊，注意住保暖咯。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全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成长嘅过程入边陪伴系相当之重要。在你身边，你总是会找到家人、朋友或者你的所爱的人陪伴着你。原来任何一位成功人士，他们觉得陪伴是其中一种他们最大力量的泉源。原因是因为人是需要就是分享。分享意思就是说，不单只是将你一些物质分享，是要将你的感情去分享。无论你是遇到快乐的事情，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而都觉得哎呀好可惜啊，遇到一些令到你好雀跃的事情，你发觉如果全部都是自己做的话，自己感受然后自己去到进行的话，你是不开心。但当你再不开心的时候，你又发觉又没人跟你分享，你又会继续和更加不开心。所以怎样啊，身边梗是要有一些伙伴陪着你，喂，令到你不要那么 lonely 才得的。有人在身边，无论在什么情绪底下，他们都好像帮你就分担了这样。快乐，如果你一个人快乐的时候，你的快乐可能只是维持5秒钟。但是有人跟你一起快乐，可能这个快乐若干年之后再谈回，仍然可以维持，这个快乐是永恒。当你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你一个人你的不开心可以保存住一年两年不知道，但是有人跟你分担了的时候，可能只是几秒钟，这些哀愁就已经烟消云散。所以我们身边总是要有不同的朋友，不同人陪伴着我们的。很快脆呢就圣诞节了，我们不要只是想交换礼物，不要只是想开心的事情，反而我们想会不会有些人是寂寞的，有些人是不开心的，又或者想想自己，你会想过一个寂寞的圣诞，还是过一个快乐的圣诞呢？选择权其实永远都在我们自己那里，个问题在乎于你自己怎样去选择。 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信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Christmas and 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善心亲一亲我，又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凌晨雨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傻笑，但你哪知道我想好。和谁撞到亦怕散步，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流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流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 歌是咁唱啫，边度有人希望自己嘅圣诞节系 lonely 噶？冇嘅，冇嘅，冇嘅。出面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早晨啊，各位听众。 阿欧，就嚟圣诞，想要乜嘢礼物啊 ？Kitty， 我已经收到啦。 咁啱嘅，我都俾咗小白。 收到，收到，多谢芭比。 最好的圣诞礼物 不需要用钱， 几时都准备好， 就是一个笑容。 是的，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正所谓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好多人都会觉得每十年就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有一项来自多过100个国家、超过42000个参加者的研究指出，人每十年就会审视自己的生活意义。而年龄以九岁结尾的人呢，就会在踏入里程碑之前自我反思。如果他们认为生活缺乏了意义，就会在那阵时寻求一些意义上的改变。这些改变可以包括是进行一项新的运动，例如参加马拉松比赛，又或者是加入一些婚外情约会网站等等。研究人员从一个婚外情约会网站那里获取到的数据，发现九至尾岁数的男性加入的数量比起其他年龄多出 18%。不过女性就冇呢个差别啦。你今年嘅年龄又系咪去到九至尾呢？19岁、29岁、39岁、49岁，你又有冇觉得去到呢一年，你特别想做一啲大嘅改变啊？

好多嘅朋友咧都知道我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好喜欢行山嘅人嚟嘅，因为入边嘅风景可以见到好靓，亦都可以话每一次都总系有一啲嘅小插曲发生。其中有一次，当我喺山间当中进行紧一个小小嘅比赛，呢一个嘅比赛虽然唔系话好长嘅距离。咁但係都同行会见到几多嘅参加者㗎喎。呢啲嘅参加者有啲係平时做得好好嘅练习。有啲呢可能真係第一次参加。见到有啲第一次参加嘅参加者，佢哋行到中段都仲未上到最辛苦嘅山，就已经见到佢哋筋疲力竭。我行上前问一问佢哋，点呀你行唔行到啊？佢就话啦，唉，只脚好似有啲抽筋，第一次参加，唉，都应该要退出噶啦。喺呢个时候，我就将我手上边两支陪伴咗我好多年嘅行山竹借咗俾佢。我就话啦，唉，唔紧要啦，你试下用呢两支行山棍行下啦，可能可以帮到你完成噶、哦。呢、这个人初头都唔好意思噶，后嚟佢望一望，好啦，我又粗心大意，问都冇问到底佢叫咩名，甚至乎系点样联络翻佢，万一走失咗，点样攞翻支棍？我净系谂住一心帮咗呢一位嘅朋友先，虽然系新相识，我自己就顺利冲过终点啦。可能大家都会谂。在终点那里将会见到，然后就可以交收回这些的行山棍。但是我自己都有自己的队友的。等了大概15分钟左右，那更是等不到了。于是乎我就走了。其后亦都就是透过主办机构联络到这一位的朋友，约他出来交收回，大家讲回行山的日事，大家亦都做咗朋友。喺你嘅日常生活入面，会唔会都有啲嘅机会你愿意帮人但係冇帮到，又会唔会有啲机会你可以帮人但係又疏忽咗呢？其实有時帮助别人唔係一定要諗回报，又或者当你帮助别人嘅时候，你嘅心只係觉得我应该做得到，咁就去帮。咁样嘅人生呢，你就会觉得最丰盛㗎啦。 每个同形态观众按照年龄穿举龙，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干的东西很多，最怕遇上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什么，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怪家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是怕我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蔡元培去见吴炳湘，李祥泰竟然用刀对准蔡元培，吴炳湘见到即刻要李祥泰放低手上的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CIBS 创科女将，初创几辛苦都会顶硬上。 真的有投资者问，你生仔就得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啫？我话咁你咪几年后你睇下我做紧啲咩咯。 最后你系赢咗个奖嘅， 赢咗个奖啦！我仲要喺佢面前泣泣痒痒咗一阵。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做到嘅咯。 坚持自己梦想嘅，仲有一班香港女运动员。节目《腋下女将》为你一一介绍。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随住电话声嘅响起，又系白元浩打俾你。虽然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1%， 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打给哪个好呢？刚才已经出了这个搞猪结果的了，搞啊搞，搞啊搞，没错。今早早就是打电话给芭比林慧的。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我就是跌落嚟嗰个波波系嘛？ 系啊，有个乒乓波咧，个样系画咗你个样嚟噶。头先砰一声，哇，系今次系芭比个头跌咗落嚟咁咯。 砰到我有啲痛添，哎呀， 系好无聊，我觉得我自己。 唔系，咁啊形象化得意啲啊嘛。 梗系啦，系咪做人嘅嘢最紧要 happy 啊嘛？ 系啊，喂，但我想讲咧，即系而家咧，真系真真正正嘅冬天咧，令人意识得到咧，就系呢个钟数咧，完全一啲阳光都冇。 是啊， 出面依然是黑咪蒙蒙。因为呢，平时呢我同你因为都试过是返六点嗰啲时间呢，其实我哋返公司嘅时候呢真係黑到呢根本上觉得好似呢自己半夜出咗街咁。 是啊，会㗎会 㗎。是啊，而家去到你諗下6:38呢，出面依然是呢即係着晒街灯啊，黑咪蒙蒙啊咁啦。咁啊同以前即係可能早两个礼拜呢都稍稍叫有啲阳光，係完全唔同晒囉。 咁都啱嘅，咁冬天应该出现返冬天嘅情景㗎嘛。咁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呢，你都应该有啊，即係读过嗰啲咩香港都有四季啊，春夏秋冬㗎嘛。係咪先？其实香港嘅四季呢都叫做夏天同冬天咧分明啲嘅，咁啊， 系 啊，咁啊，春天同秋天咧都系唰一声，有阵时唔觉意又过咗咁样。 系今年已经算好噶啦，有明显嘅秋天。 冇错啊，即系有秋凉啊嘛，咁啊啱嘅。咁而家呢个时候都仲系天黑咧，咁啊先显得啊夏天嘅时候咧5点几已经天光嗰个珍贵啊嘛。 系啊，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即系享受下唔同嘅季节特点啦。不过嗱，讲真啦，冬天咧最大嘅特点，除咗系话关于朝头早即系可能一啲晏啲嘅时分先至会有阳光之外咧、其实最大嘅特点当然系会好冻啦。但我知道咧，白元浩都成日留意住天文台嗰啲九天天气预报嘅，咁、我都 hold 住嘅。嗱、因为毕竟今个 weekend 叫圣诞节，咁大家都成日都好关心到底圣诞系冻定系热咁样啦。 梗系啦。 睇埋咧就下个礼拜，因为九天啊嘛，下个礼拜咧，我发觉咧差唔多最低嘅温度咧。就咁而家叫去估呢就係話十度啦。咁我相信新界地區可能係單位數字添啦，將會見到。咁於是乎呢我都覺得其實天氣凍呢當然唔係當日凍嘅時候先準備啦。尤其是係即係好多上班一族呢其實下個星期都依然係照常返工㗎嘛。即係可能呢幾日有假期嘅。咁但係下個禮拜照常返工嘅時候呢一樣都係好似我哋咁樣呢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呢就可能經歷緊一個都頗凍嘅氣温啦。 系、哎，即系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二啊嘛，即系工作假期礼拜一、礼拜二啲系啦，啲朋友仔又翻工啦。啊，礼拜二都系冻、哦，礼拜二天文台嗰个都系见到个放咗个温度计喺度。 系啊，所以就即系提醒住大家啦。嗱，咁翻工嘅人士咧，就即系我自己咧，通常我就习惯咧早一晚睇定天气嘅， 系 咁，然后就准备定啲衫，因为始终我哋早出门口啊， 嗯， 费事啲第二朝倒泻落蟹咁样。 系啊，同埋咧，即系喺我间房入边仲有其他人噶嘛，我冇理由晨早流流度开灯揾衫嘅，我都系即系。要之前嗰日夜晚咧，執定個我而家仲係叫自己個包做書包，慣咗，即係執下個包啊。 我覺得背囊嘅物體全部都係書包。 係啊，我都係咁諗嘅，即係執下自己嘅書包啊，跟住穩定啲衫啊，再諗一諗第二日嗰個嘅行程，我仲需要啲乜嘢？會唔會需要要多套衫啊？要多件褸啊？要多對鞋啊？咁樣嘅，咁啊執定曬啲嘢咧，咁啊放喺廳嗰度，咁啊一起身嘅時候咧就靜靜地數出去。咁样咧就好似又唔会骚扰到人，又唔会执漏嘢啦。 系啦，冇错啦。咁除咗话啲衣物上面咧，即系大人要做好准备啦，可能又要帮小朋友做好准备啦。 嗯。 更加有一样嘢要注意嘅咧，就要帮啲长者做好准备啦。 系。 嗱，我近来咧即系都睇多咗一啲关于健康嘅报告啦。咁就发现咧，原来咧入冬之后咧，即系如果特别低嘅天气咧，对于某几类人士嚟讲咧，系要特别小心噶。咁、听住收音机嘅朋友，如果你自己都系属于呢一类，或者你身边有呢一类嘅人士咧，就要小心啦。 嗯。 嗱，第一类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长者啦。 嗯。 我先讲晒几类先啊。第二类咧就系话有三高嘅人士，即系本身嗰啲血压高啊、血糖高啊、血脂高等等啦。 嗯。 咁第三类咧就系曾经有中风历史嘅人士。 嗯。 点解会突然之间系关呢三类人士？可能你觉得我就咁听落去都觉得唔系话有必然性关系啫，即系唔一定话嗰啲人系有啲咩特色会关联得到咧咁。咁但系原来咧，因为有好多医疗报告咧都讲咗话咧。低气温即系天气冻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好容易令到人血压唔稳定嘅。 哦， 因为咧，佢话其实咧，当天气冻嘅时候咧，血液里边嘅嗰个浓度咧就会增加啦。 嗯， 咁跟住咧，其实再加埋个血压唔稳定咧，就好容易会增加咗血液或者血管里面咧，喺即系血液喺血管里面凝固嘅机会啊。 哦，因为个心脏都冇力泵啊，可能。 系啦系啦，你谂下，其实天气冻嘅时候咧，我哋咪好容易会手冻脚冻啊，又或者系咧，你会觉得如果你唔系运动紧嘅时候咧，你个人咧点解会感觉到个温度咁冻得咁快咧？就是、因为你个血液循环相对地系会低咗嘅，同埋因为咧你个身体为咗想保温咧，其实你通常咧嗰啲成个人嘅身体嘅体质咧就系、你会好想。凝固住入面嗰啲温度，所以你唔会喐得好快噶嘛。即系嗱，你做运动另计啦，你做运动一定有血液循环啦。咁但系我谂你都会估到，佢长者佢唔会有好大嘅运动量噶嘛。 嗯。 咁所以咧就会好容易出现咗我哋头先讲嗰个问题啦。即系其实都唔系好喐，个循环本身都慢啦。咁再加埋个低温咧，就会令到头先我哋讲话引致血压唔稳定啊，同埋话嗰个血液好容易会凝固啦。咁于是乎咧，其实就已经第一件事咧就是、增加咗可能有呢个嘅。急性中风啊，或者心脏病的机会了。 哦，咁呢个真的要注意、啊。 系啦，所以其实咧，头先嗰几类人士，即系譬如三高啊，咁你有得三高，即系证明其实本身你嗰啲血液嘅浓度都已经系颇浓啦。跟住譬如话有中风史，咁即系话可能你本身个习惯或者你自己个体质都系有呢一个问题啦。甚至乎系长者，因为冇乜运动量嘅关系咧，就要特别小心注意保暖啦。 嗯，咁呢个真系要记住，屋企人都要提醒啊，呢、這个。 是啊，真的啊。咁其实保暖咧都有啲小 tips 嘅，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因为我都见过有好多咧，譬如是坐住轮椅嗰啲长者咧，真系咧上面系着咗厚嘅褛嘅，但系脚咧其实都几冻嘅。 啊，系啊。其实香港人普遍咧、你觉唔觉得由细到大都对脚嗰个保暖咧系差过对身体个保暖嘅？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最多都系着一条裤，咁但系其实如果真系去到十到八度嘅时候咧，又你又唔喐、 啊。系啊。 我哋 如果唔係坐住輪椅，或者你都有起碼有啲行路嘅活動，咁你四肢都會喐下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完全唔係好喐，或者喺屋企真係失縮緊嘅一啲長者咧，其實真係全身嘅保暖都要注意咯。咁、所以即係不妨都係喺屋企嘅時候咧，記得要著翻。下身都要保暖嘅衣物啦、最好就可能着对袜啦、或者如果手都冻咧，就戴埋手袜咯。咁、当然啦，即系你都好经常见到有装备，长者就好叻嘅，由头包到落脚嘅， 系啊系啊， 即系冷帽、颈巾、手袜、袜咁、样。 有时候屋企都着住嗰啲羽绒添噶。 但系咧，我阿妈成日都话咧，即系我唔知系因为咩原因，佢咁样同我讲啦，佢成日笑我。佢如果你屋企咧都着咁多衫咧，咁你出街冇衫着咁。 某程度上都系啊，我都系认同。所以屋企有阵时候你做翻屋企嘅环境暖，其实都已经 OK 嘅。最紧要就系人间有温暖啊，互相关心嗰个温暖。 系啊，嗰个温暖亦都可以来自你要关心下你身边一啲有需要嘅长者，提醒佢着好啲衫。同埋如果真系屋企有啲可能年纪老迈嘅长者或者行动本身不便咧，可能我哋啲即系孝顺仔女咧就要帮佢手抄定啲御寒衣物啦，即系喺一啲随手可以攞到嘅地方咯。 啱啦，咁大家就注意保暖啦，唔一定系头先讲嗰几个界别嘅后生仔都要注意保暖啦吓。 系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好啦，咁啊，转头见啦。一阵再倾过，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百科， 我哋头先咧就话到不断要提醒长者啦，提醒我哋就用把口嘅，啊声音同埋说话其实都好玄妙嘅，我哋人类可以透过声音、透过说话去到传达好多唔同嘅信息。由于能够发声，我哋更加可以笑啦、唱歌啦、同埋讲嘢。声音是在喉咙的深处发出，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呼出气体，气体通过喉咙喉的部分声带震动发出声音，你就听到了。讲话的时间，气体在这个口里面透出，当我们提高我们那个叫做声浪的时候，会有更加多的气体冲了出来的。有听过声纹呢？所以每一个人的声音呢，那个的辨别可以辨别到又是不同人的声线，就正如我们耳朵一听的时候，哦，这个是爸爸的声，这个是哦妈妈的声。男性的声带就比较阔的，那么体积也都较大，发声的频率也比较低，所以男性的声音就会比女性就为低沉的。青少年一般来说在14岁左右就会开始变声的了，一般都会持续变半年左右啦。有人会话啦，喂，点解有阵时啲女高音咧，哦嘅时候啊，哇，诶，嗰啲频率好犀利啊，甚至乎可以震烂个杯嘅咧。有啲特殊嘅女高音歌手嘅声带震动频率好高噶，可以达到咧就系玻璃啊，达到同玻璃固有嘅频率，即系自然频率好相近嘅程度，从而能够震碎到呢个玻璃杯。咁但系呢种情况咧就比较少见嘅。不过有啲不可思议嘅事嘅，曾经亦都有一啲嘅高音同埋低音嘅朋友啦，佢哋能够唱出比钢琴更加低嘅低沉嘅声音，又或者比钢琴最高嘅声音咧更加为高嘅，咁呢啲都系个别嘅特别例子嚟嘅。 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头。 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逆流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喘气，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撞，头如何梦历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逆流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垂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没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价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 一首歌，歌嚟自 Jason 陈柏宇，对得起自己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2啦，咁啊，朝早嘅时候啦，咁啊都要咧就系揾我哋嘅 KOL 达人出嚟同我哋讲下咧，咁啊圣诞节嘅时候，喂系咪同啲衫啊上面嘅我哋都要注意啊？点样配衬咧？一齐听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嗱，海啊，圣诞节咧，系咪一个可以肆无忌惮放闪嘅日子咧？ 吓，我觉得咧，放闪几时都放得嘅。不过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嗰啲，哇，真系闪到你眼都盲嗰啲咧，我觉得有少少 over 咗嘅。 系。 咁但系咧，低调地放闪咧，又我觉得反而 sweet 啲，即系好过你真系好刻意去。闪到系猛嗰啲，我自己就麻麻地咯。 系，咦？低调地放闪，可唔可以系唔觉意咁样着啲情侣系列嘅服饰呢？ 绝对可以。嗱，我哋讲紧啲低调嘢咧，其实咧情侣装我谂都冇话兴唔兴噶啦。你一年365日咧，边个年头都有人中意着情侣装噶嘛？ 嗯， 我唔知道你或者听众朋友会唔会都有呢个感觉咧，就系、是、当你喺街咧见到啲人着情侣装咧，而又衬到塌塌陷嗰啲咧，譬如系一模一样嘅， 嗯， 即系连件 T 个裤都系一模一样啊，裤又一模一样嗰啲咧，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呢一种陈法嘅，我唔知道你点样睇啦。 有啲似推销员咯，即系以为佢喺街度 sell 嘢， 一个制服咁样 系啦， 咁样讲就系、是。我就系觉得咧，即系着情侣装，其实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亦都可以好型咧，就唔好似推销员咯。尤其是圣诞节咧，我谂大家都会可能系一双一对咁样去参加啲聚会啦， 嗯、 都好想放下闪啦，轻轻，但系又唔好残亲人啊嘛。咁、 嗯、 样喺情侣装嗰度咧，其实我觉得都有啲分享啊，同大家可以。 好，咁啊，问下海啦，到底点样为之低调地又要衬到绝嘅情侣装咧？ 嗯，我觉得咧系可以低调咁样咧，俾人哋有一种嘅仪式感同有一种嘅默契嘅感觉嘅。咁、 哦、 点样可以做到呢啲嘅低调嘅仪式感同默契咧？咁我觉得几个方向去谂啦。第一咧、嗯，我哋可以从个颜色嗰方面去做嘅。 系， 其实颜色咧就系最简单嘅、 嗯。 因为咧，你只要大家 T 挑选同色系嘅衫咧就 O K 噶啦， 系咪唔使完全一样咧？即系咁上下就 O K 咯。譬如我哋上一个星期我哋咪讲，譬如圣诞可能我哋会着红色啊、绿色呢啲咁样。嗱，你又系谂啦，如果系一对情侣，大家行出嚟，两个都着紧一鲜红色咁样嘅，就我觉得哇，有啲好似太过夹啦，同埋 好抢眼啊，真系。 所以如果你想同色系，譬如你我想攞个节日气氛嘅，着红色咁样，其实可以玩一啲渐变色咯。 嗯、 我哋上个礼拜都话，其实可以啲暗红啊呢啲咧，着出嚟系会冇咁夸张啊。 系。 系啦，即系咁诶，同埋襟睇啲咯，我自己就会觉得， 嗯、 就算你要着红色咧，其实都可以咧，系你一个红色个色谱系列嗰度咧，都会有好多嘅渐变嘅层次噶嘛、 嗯嗯。 如果大家都系想着红色嘅，可能一个深啲，一个浅啲，枣红啊，或者配一啲 dirty pink 啊咁样，譬如女士可能着件 dirty pink， 男士系一个枣红色嘅上衣咁样，我觉得系低调地夹到咁样行出嚟咧，其实系型嘅。 系 系啦，就千祈唔可以一式一样啦，我觉得。渐变色，譬如就讲紧可能系大家都想着白色啊，系咪？唔一定要红红绿绿噶嘛，圣诞节白色都 OK 噶嘛。其实个白色又系有一个系列噶嘛、 嗯， 你可以系纯白啦，可以系米白啦，可以系杏色啦，甚至乎去到芥黄啊咁样咧，我觉得都系 OK 嘅。咁、 嗯、 大家就可以将呢几个颜色喺男女身上或者一对 couple 啦，一对情侣身上咧，大家可以喺上衣啊，喺个下身嗰度咧，唔同嘅穿搭颜色。 系， 咁你再出嚟系会有一个一致感，我觉得嗰个一致感咧系紧要过一式一样嘅感觉啦。 系，我呢个同意嘅。 系啦，嗰个一致感可以喺呢度嚟，而唔系话大家着一模一样 exactly 一模一样嘅衫咯，咁样。除咗颜色可以做到之外咧，第二个方向咧就系、是、从个款式嗰度入手啦。 系， 款式嗰度咧，其实你可以系同款，但系唔同色。是啦，我哋可以系大家都系一个 sporty 嘅 style 嘅，大家都系着卫衣，不过可能我哋又玩翻个色调啊，可能我哋玩一啲叫做低饱和度啲嘅颜色，类似啲大地色嘅 tone 咁样，可能大家都系卫衣，不过可能譬如一个系墨绿，一个系灰色，咁、你除咗就系嗰个色系接近之外咧，其实个风格亦都近，因为我哋就系玩紧一个运动风，或者你话我系玩一啲嘅日系山系风嘅，其实都 OK 噶嘛，你咪可以一样系玩啲灰啊、啡啊、墨绿啊呢啲色系啦，大地色啦、loose fit 啦、麻质啊呢啲咁样咧，其实着出嚟又系啦，感觉系一致，款式系相同，但系又唔会一模一样啦。 系， 英伦风我自己都中意噶，尤其是咧过节咧，我觉得几型嘅，即系可以 dress up 少少啦。譬如男士可能你系一件嘅干湿褛，衬条西裤，我觉得好型喎，行出嚟。然后女士咧，你一样可以西裤，咁你一样可以着西装褛，然后着对牛津鞋，即系嗰啲 Oxford shoes 咧，绑带嗰啲鞋咧，大家就玩到一个英伦风咁样咧，我觉得圣诞节咁样行出嚟都型咯。另外啦，我哋讲咗颜色同款式之外啦，咁我觉得喺配色嗰度咧都可以更加低调， 系 着到情侣装。 讲 紧咩咧？譬如一对嘅情侣嘅手镯啦，其实男士同女士嘅镯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啲情侣镯有时都会做到，可能粗幼会唔同啊。那个款式上面都会有丁咁多唔同嘅。譬如戒指啦，大家可以戴一个情侣嘅戒指，咁你可能你身上面嘅衫，大家都有各自各嘅风格。不过我哋就喺身上面嘅一件嘅小配色嗰度，我哋就做到一个大家夹嗰个效果，低调地去放闪。 系。 系啦，咁我觉得就反而型啲咯。 今朝早咧听咗海讲咁多个 tips 咧，其实都唔系好难嘅。我相信咧，其实如果咧平时放开闪嗰啲咧，都已经有大量呢一类咁样同色系啊、同款啊、同品牌啊咁样嘅饰物啊、鞋啊、衫啊等等啦。所以今个圣诞咧，即系拣翻一啲咧有气氛啦，而且咧自己睇落又会觉得好开心、好有节日嘅感觉嘅衫咧，咁样出街就 very good 啦。 系啊，真系唔需要太过高调一模一样嘅，即系觉得个情侣装实在。掌握到呢啲少少咧，其实就 OK 噶啦。 同埋我真系觉得咧，如果咧着啲太 sharp 嘅颜色咧，或者系太似圣诞老人咧，而一齐出没咧，其实真系好容易惹人误会系搞紧圣诞活动嘅。 系啦，然后可能啲人会期待你系咪会唱圣诗或者会派礼物咯。 系啦，咁所以就自己可唔可以低调地又可以着得入型入格咧？ 玩少少呢啲啲童装啊，呢一啲嘅情侣装咧，其实即系人哋会觉得哇，即系好有时尚感啊，好时装达人地做到嗰啲情侣装嘅效果啊，跟住你影相出嚟咧，其实都会好靓好型噶。 系。冇错，呢张相好紧要。好啦，今次仲唔该晒海， 圣诞快乐啊！ 好啦，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

咁勾起翻你嘅回忆啊，讲翻天水围 啊, 啊, 啊, 啊。 其实咧，天水围咧就封到4月20日嘅，咁所以咧，早前我哋咪成日都讲嘅，跟住、 啊、 你咪话，哇，搞咁耐未搞得掂嘅，咁、 啊、 但系其实咧系封到出年嘅暂定啊，暂定啊，你知道世界嘢会变， 系啊， 所有嘅封路都会变， 系 4月20日嘅，咁啊提提大家啦，喺天水围噶，咁啊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车辆仍然不能够由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 嗯、 左转入平下路噶、 嗯， 车辆仍然不能够由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啦、 嗯， 左转入去平下路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呢、這个措施仲系继续噶、 嗯， 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啊，咁都几好、啊，即系呢啲正正常常嘅交通。 啊、 大家如果翻工嘅话都畅顺啦， 冇错啦。咁小白你揸车噶，我想问一下你咧，有冇用过呢一个嘅遥距入标？ 有 啊, 啊，有啊， 即系新嗰个 M I 标嘛， 系啦、啊，可以遥距嘅， 系啦、啊。咁你用嘅时候咧，你就可以透过手机，即系亦都系嗰个、 嗯 政府开发嗰个嘅应用程式叫入标二啊， 系冇错， 系啦、啊。咁入标二咧，咁你就可以咧就系、是叫做延续你嗰个入标，即系个可以泊车嘅时间咁样嘅。 哦，你都试过，但系有冇试过失灵咧？ 哦，冇喎、 啊。哦，咁可能你醒目啊，懂得掌握時間啦。因為我早前咧睇報紙咧睇到咧，佢即係機械咧，有時真係令人激氣嘅。因為運輸署咧就已經喺1月咧，即係早好多年，唔係早好多年，早好多個月前咧、 啊， 就已經推出呢個叫做智能咪錶啦。咁就好似你咁講啦，車主咧就可以用呢個流動嘅應用程式入標二啦，咁就唔使親身咧去到泊位嗰度咧入錢或者係泊卡， 即係最多可以話泊4个钟头咁樣。 冇錯啦，咁啊都幾好嘅。不過咧近排咧就唔少車主都反映咧喺網上雖然成功繳咗費啫，但係泊位嘅泊車時間咧都冇被延長，跟住好慘啦，慘被警員派牛肉乾。 嗯， 係啊，咁所以咧。運輸署就會話：，出現呢個問題，可能係受到當時嘅網絡信號影響咯。咁、 嗯、 提醒市民咧，你醒目啦、 嗯。 最好咧點樣咧？預留翻呢個遙距入標嘅時間，以免出現時差而被抄牌。 哦，咁我明白啦。即係如果佢引述呢一句説話嘅話咧，咁、嗯、我舉個例子啦。你入標嘅時候本身已經係2个钟嘅，即係例如係由6点钟入到8点钟嘅，例如咁講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會好問啊。咁佢咧就係8点啊，或者係甚至乎過咗佢自己都唔知8点01分，先至再入標。 係過咗時 間，咁你梗係失靈啦。咁你嗰個本身你都應該係駕駛離開嗰個車位㗎啦嘛。 嗯、 即係根據翻你俾嗰個價錢，咁、那個車位已經唔屬於你控制範圍之內。咁、嗯、你點樣又可以再控制佢又再重新入標咧？咁樣咁我自己有用過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会喺临可能1分钟、2分钟，即系可能假如啦，头先话6点到8点我话泊车，咁如果我系可能7点58分嘅， 嗯， 咁我就已经算啦，我唔谂嗰1、2分钟嗰啲叫做交接位系点 解，系啦，唔好悭嗰少少， 系啦，我真系咁谂，唔好悭嗰少少啦，咁、 嗯、 我就直接咧就入咪标啦，可能我要入多1个钟或者入多2个钟，或者只系入多15分钟，其实都 O K 嘅，最紧就唔好过咗嗰个时间， 系过咗时间梗系唔得啦，咁你讲嘅情形都会出现。但我相信都有啲咧未过咗时间嘅情形咧， 系啦， 个网络咧失延误啊，或者失误都有情况。 嗰、那个就真系网络影响啦。 系啦，点解咧？因为警方资料显示咧，由1月到10月咧，警方一共收到咧9000宗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复检啊，复检、啊、要求，哦、但系好彩啦，调查咗之后咧就撤回咗交通违例告票咧，有3600几宗 嘅。哦，即系1/3，30% 其实都可能系因为呢个网络影响。 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市民嘅话咧，唔紧要嘅，你知啦，香港有咁公义嘅地方嘛。 系啊， 系嘛，咁有市民咧覺得定額罰款通知書，覺得咦係咪少少問題咧，就可以去呢個交通總部中央交通檢控組咧、嗯，就提出呢個意見， 係 啦，咁佢哋都會搞調查嘅。 哦，咁係啊，如果你真係譬如過咗數嘅。又或者你已經撳過嘅，咁而家所有電子嘅都有記錄啊， 冇錯， 係咪先？咁佢一定一睇到嘅時候就話啊，係真係嗰陣時個網絡受到影響，咁咪俾翻你咯，即係嗰320蚊或者個告票撤回啊咁樣。 冇錯， 咁呢個咧就好簡單嘅啫，咁大家就唔需要太慌，亦都唔需要動怒啊。 唔需要，因為香港可以尋求公道嘅地方嘛。 係啊，一定揾得翻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係發覺網絡有問題嘅，咁啊樣樣嘢都而家睇得曬噶啦，而家呢個世界 係啊，好犀利啊！而家喺呢個電子前年代真的乜都看得一清二楚， 冇錯，好啊， 呢 啲呢個提醒好啊，即係萬一你個咪錶發現佢網絡受影響咧、嗯，就唔需要騰，唔需要驚， 唔使震， 唔使震，係啦，咁啊，你即係又唔覺意啊，即係唔好彩啦，咁警方抄咗以為你冇俾呢一個嘅停車場冇入咪錶、嗯，你咪反映翻咯， 慢慢處理咯， 就咁簡單啫嘛， 冇錯， 係啦，好，唔該曬 Didi 提醒，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啊，小白。喂，讲天气之前回应两句啊、 嗯， 我真系试过嗰个情况。头先你同 Didi 讲， 哦，又试过啊，你好嘢、 啊。系啊，咁跟住就拍低咗条片咯、 啊， 最后就 解決咗嘅件事，咁其實你向翻有關方面去講就知㗎啦。佢即時會睇到你個咪錶究竟係咪輕咗機又壞咗囉。咁好多時候就唔係網絡嘅，係佢嗰個咪錶個系統都會有啲 bugs 咁樣，即係好似你平時啲電腦啊嗰啲都會用下輕機囉。咁你唔好問點解啦，我哋又唔係 IT 部嗰啲。咁總之就有解決嘅方法就 OK 啦。咁食咗呢個牛肉乾嘅話可以掠翻出嚟嘅，放心喺呢个即系可以派粒定心丸俾心机旁边嘅听众先。咁但系大家都唔好执执薄唔入标，咁意思系你做前期嘅工作啊，又要打翻去有关部门，咁嗰啲都系要时间嚟噶。咁希望今日大家路路畅通， 冇错啦。如果你咪执执薄咧，即系唔入标嗰啲咧，咁嗰啲啊真系抵罚啦。 系啦，咁啊，另外就想入嘅标都入到咯。系啊，有阵时有 bugs 都唔知点搞，我都 kick 喺度，系咪先？预留多啲时间都系啱嘅。好啦，望下天气先。今日就你可以预留多啲时间食个靓早餐啦。天气又好，头先听 Didi 同埋你讲啊，交通都系畅顺嘅，咁可以食个早餐仔先翻工啦。咁更加多朋友仔已经系放假噶啦，咁路面上边亦都冇乜车。咁天气系正嘅，有啲凉风啊，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唔止啊，头先我再早啲嘅时候，譬如6:50，跟住睇到咧有啲艳阳天添啊，即系云层后边有啲红红紫紫嘅一个感觉啦。咁都系几绚丽嘅呢个画面，哇，文艺少少啊吓。咁好啦，咁踏入呢个圣诞节嘅节奏，大家都系 holiday mood 啊，天气都唔使讲咁多啊吓。嚟緊啊，尽情买礼物去玩去食嘢啦！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咁啊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到10度左右。咁如果你喂下降到十度左右系星期几啊？咁啊暂时睇到天文台9天天气预警咧预示啦，就系呢一个嘅12月27号咁啊，话到系10度至到13度，咁啊睇匀呢9日咧，12月27号星期一都应该系最冻嗰日噶啦吓。咁啊星期日嘅时间啦，26号都系会去到11度嘅啫。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有几阵雨下，下个星期就会去到10度左右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空气方面好嘅，所以头先阿 O 都话出边咧天气靓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空气咧系正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你做呢一行做咁耐咧，系一个近距离近观咧，应该会知道同埋解答到我今朝早嘅疑问嘅。 我唔系做咗好耐嘅，真系。 系以你嘅洞察力同埋以你嘅顿悟，冇问题嘅。 就嚟半百。 哎哟，喂，我真系想知咧，点解有啲人咧，真系会遇到呢啲情况嘅？有好多嘅艺人咧，可能系由出道去到某一啲发展嘅年数啦，可能即系头20年咧，都系本身系唱歌嘅，跟住突然之间咧，第21年开始咧就拍戏，即系我假设系咁样嘅范畴啦吓，拍戏啦之后咧，突然之间哇爆红，发觉原来佢好做得戏嘅，啲演技系 very good 嘅。咁点解突然之间会去到呢啲位先至会转行，然之后跟住就开始一浪接一浪咧，就转咗去拍戏啦咁，甚至乎可能真系忽略咗自己唱歌事业添，系真系冇机会俾佢发现自己呢一方面嘅才能啊？定还是系其实去到嗰个位，突然之间爆发咗个小宇宙出嚟啦？ 你问我作为一个经理人咧？ 你知嘅， 四个字答你啊，时来运到 啊，真系，咁我觉得运气一定系都占一部分嘅。 啊，时运高咯，行运咯，嗱呢个我嘅睇法，点解我咁俗啦吓？讲得，我系经理人嚟噶嘛，我系望每一个同我合作嘅人都，我唔理你喺边方面有任何成就，总言之有成就就系好事嚟噶啦嘛，系咪先？突然间，如果你话帮我听，你转行走去卖保险好成功嘅，我都会拍烂手掌噶。即系对我嚟讲，我唔系负责拣行业噶，系咪先？我唔系介绍人哋转工嗰啲嚟噶嘛，我唔系 headhunter 嚟噶嘛。即系你做每一样嘢，你有嗰个成绩就已经系一件好事咯。咁但系亦调翻转咁讲咧。 好多人啊，呢、這個真係啦，真係唔係話真係要標籤啊，特別係 artist 咧，藝人咧，有好多我哋上次有講過嘛，嗰啲懷才不遇嗰個議題咧， 係啊， 因為其實咧 ，artist 嗱，我唔係淨係講演藝界啊，藝術家都有某一種嘅氣味，有一種嘅味道，亦都有某一種嘅原則同埋堅持嘅。 嗯， 佢哋覺得佢哋自己喺某一個範疇係佢哋中意嘅。他们想透过那个媒介去表达他们的情感啊，他们的想带给个社会带给个世界的 message 啊，各样东西。那他们会很坚持啊，我譬如我是做开舞台剧的，我就正是要在舞台上面表现，我不做电视架，我不做收音机架，我不做其他东西咯。其实你如果你识得艺人多咧，有唔少人真系咁样嘅。佢哋亦都系同一时间咧，好骄傲，好 proud of 佢哋自己嘅。我系一个音乐人，咁佢咪去纯粹做音乐咯。喂，我音乐人嚟噶嘛，你叫我走去跳舞，咁唔系我嗰家嘢嚟噶。就算我肯帮你跳，我都只系因为我帮你咯，唔系我想做嗰样嘢咯。咁呢一方面咧，我唔。会觉得他们这样想不对的，因为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坚持去忠于自我，其实这个是踏出第一步很重要的东西的。但是调回转头想的时候要视乎一下每一个是不是真的每一个人，我们经常都会讲呢，说 我上一两集都有提过，你要了解自己啊，究竟你忠于自我，你好想做嗰样嘢，你是真的因为你是为了要做，譬如举例刚才讲话舞台剧演员咁样讲啦，你系真系想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所以你做舞台剧演员啦，定系你希望透过任何艺术媒介都希望得到成绩，不论嗰样嘢系点，只要传达到你想传达嘅信息，你就 OK 咧。因为我真系识得唔少艺术家，我举个例，我识得一位用笔做艺术嘅人。咁我初初認識佢嘅時候呢，即係好多年前，我就說你係呢一科嘅專家嚟喎，你係呢一方面嘅藝術家嚟喎。佢話其實我唔係喎，而家我用緊呢一樣嘢去表達我嘅情感，其實我對呢樣嘢只係一個媒介。可能唔出三幾年之後，我可能會透過另外一種媒介，或者我可能突然間走去唱歌，或者我突然間走去彈琴，都唔定嘅。咁所以呢一類型嘅人呢，佢哋個機會會多啲，可能就好似頭先你咁講，突然间唱下歌走咗去做戏，原来又得咁样咯。 但系咧 ，Jerry 啊，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同我相同嘅感觉，就系咧，有时咧喺呢一啲艺术表演行业里边咧，当佢越挨的日子越长咧，即系通常咧，如果照道理计，就会觉得啊，咁耐都搞唔掂，系咪应该要谂方法去做其他嘢咧？咁其实亦都有另外一种嘅法则咧，就系、是、好似我反而觉得系日子越短咧，就越唔想放弃嘅，就算个成绩未去到预期咁理想都好，都系唔想放弃嘅。 嗱，你呢个咧，我个人感觉即系呢样真系好个人，我反而觉得而家放弃所啊，用放弃呢两个字就比较负面啦，但我暂时用住先啦吓。而家呢个年代放弃可能会容易啲， 系 因为点解咧？我会觉得，因为你而家其实选择多咗啊，你净系有个社交媒体，你即系出下 post 啊，做下个KOL 啊，或者做下嗰啲网络平台拍下片啊，因为你都搵到钱啊，你都可以搵到食啊。 系 咁变咗咧，你可以好容易，即系相对容易啲，可以去叫做唔好话转行咧，你可以有啊斜动啊，可以 slash 啊，我系演员 slash 啊 KOL slash 乜嘢乜嘢。咁但係以前呢就冇嘅，以前你即係你講緊，我講緊係三二十年前啦，你一係做，你一係唔做，咁變咗你如果真係咁，你都係講到尾，你都係要向現實低頭嘅啫。咁有好多人係願意唔願意向現實低頭，咁咪得㗎啦。我捱麵包我可以捱十年嘅，咁我亦都識唔少人真係捱咗冇十年都七八咗麵包捱出頭嘅人啦。咁你話咁其實係唔係真係要用時間先捱得出自己嘅才能呢？係咪要用時間先可以揾到呢？我上一集絕對有講過呢樣嘢啦。其實你嗰個才華同埋即係話才能天賦呢，你要記住，大家要記住一樣嘢，我哋唔係活喺自己個世界嘛。 係， 我哋係活喺一個需要第三者、第四、五、六、七、八、九者嘅認同嘅一個行業嚟㗎。即系唔系话你自己画幅画出嚟，你觉得靓咁，你就会有钱啊嘛？ 系 咪？你唔系话觉得画幅画出嚟，自己觉得靓，你就可以将嗰个信息传递俾世界？你都要个世界 接收到、接受到、明白喜好，即係有一個過程咯。咁所以其實嗰個所謂話才華天分咧，唔單止淨係你，即係其實有定冇。咩叫有定冇啫？嗱，鬥快賽跑咧就有，鬥快游水就有。你游得快過人，你咪冠軍咯，你咪破世界紀錄咯。但係如果藝術方面咧，冇一把尺去度嘅，所以只係會唔係話你贏咗個冠軍就代表啲人要中意你。咁所以呢才华与唔才华与否呢同嗰个时间性呢其实都某程度上是绝对是挂钩㗎喇。 都系嘅。同埋如果真係要再深入啲去諗嘅时候，甚至乎个世界接唔接受系一回事，个世界中唔中意，甚至乎你嗰样嘢系咪真系可以流芳百世又系另外一回事囉。 同埋阿林呢，我讲多一句俾你听啦，其实呢好多时候呢呢、這个就唔系话啲例子嚟嘅，呢个系我个看法嚟啫。好多时候你系以为你想要嗰样嘢呀。因为呢你会觉得，我举例，我譬如我鍾意唱歌，我自己其实个心目中呢心底会觉得其实我唱歌唱到某程度上呢，就算你冇刻画咗嗰个一个画面出嚟都好啦，其实你自己既定咗你觉得唱歌唱得好，唱得有成就系点样㗎。咁但系你唔行到去嗰步呢，原来你唔发觉乜，原来我唱歌唱得好，我有咁多 fans， 咦，但系点解我冇佢有嗰啲嘢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等于好簡單，你做咗一个出色嘅演员，唔代表你係一个超级巨星囉。 係呀，唔一样嘅。 係啦，你做到一个超级巨星，但係又唔代表你係一个会俾人哋歌颂你为之一个好出色嘅演员囉。咁但係我想用呢个例子讲，就係话啲人以为我想做一个演员，但其实你究竟是想透过做演员或者做演艺去成为一个巨星啊，定是话好似你啊，我唔系㗎，我做舞台劇真系因为想我享受嗰个舞台去借住舞台去发挥去带出我想带俾个社会嘅信息。咁呢样嘢其实系需要时间同埋需要经历呢，先至真真正正叫做揾到自己咯。 明白晒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系一样嘅，即系可能当行咗去更加接近自己理想嗰条道路上面咧，真系每一刻每一日都喺度摸索紧，到底之后嗰日应该点样去处理自己遇到唔同嘅情况，同埋点样去继续面对自己要行嗰条路咯。 系啊，你唔做过你唔知嘅，同埋咧你唔经历过原来做嗰样嘢咁辛苦噶，我以为好轻松嘅添。即系呢啲其实全部都系经历同埋时间先至可以俾到。自己更了解自己咯， 系冇错，所以我哋就继续往梦想嘅道路进发啦。今朝早唔该晒 Jerry， 好啊 ，Thank you， 唔该 Bobb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神光第一线，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 O。 神光啊，梗系日日听啦，系咪先？ 喂，小白呢个震撼嘅消息啊，我同你都应该会兴奋。 系 嗱，有睇足球小将都知道，三浦知良咧有机会加盟啊，呢个南国嘅情节咧可能成为事实。 吓，因为咧停咗一段时间冇画，咁我成日觉得佢好似 有画嘅，不过我哋冇睇啫，可能系继续有画嘅。 我耐唔耐？ Road to 2030好似而家系已经 Road to 2030。 2020嗰个都好似烂尾咁，我觉得而家。 咁冇理佢。 我问你2020嗰、那个版本个尾去咗边咧？ 我唔记得系咪嗰个西班牙可以踩住个波 踩住 个 波 咯？系。但其实踩住个波个都已经超现实噶啦。 之前又话三灿纯死咗噶嘛，跟住复活啊嘛。 系因为自己医翻自己嘛，做咗医生。 唔系佢挡咗阿火焰射球一下， 跟住嘣心跳就即刻。恢复 就咪就系嗰个西班牙嗰个人唔知道祈祷定系 哦，嗰、那个系天使啊嘛，嗰、那个天使啊， 唔系又唔系嗰个人嚟噶， 但系嗰个系神嚟嘅，就系个西班牙嗰个人。 喂，情咁 ，anyway, 唔知去咗边 嗱，翻现实世界先咁样。喂，原来咧呢、這个足球小将嘅作者兼南国 SC 嘅班主咧高桥洋一社长咧，就曾经远赴大阪咧邀请啊正在自行操练嘅三浦知良加入咧目前啊隶属咧关东越组嘅南国队。 嗯，一系啊， 哇，好劲啊！突然间呢件事，大智慧哦、啊，上晒报纸哦、啊，咁大件事冇人讲系嘛？ 大空翼啊，而家 大空翼系咪？ 系啊， 大空翼啊，啊我啊中意前面嗰两个字，后边嗰翼字我麻麻地。总之我都系叫翻大智慧 啦， 就要叫翻智慧先，唔得啊！我觉得我要坚持。 八九十年代的这个动漫价值啊，叫翻嗰啲名出嚟啊。因为其实当年呢好沉迷足球小将，就是因为呢佢一本书呢睇到笑啊。因为点解呢，佢一个劇情呢，一个射门呢，回忆射球嘛，佢会回忆返卢比道叔叔点样教 佢。咁样㗎嘛。 倒挂金钩啦咁样。 哇，佢哋足球小将见到报章有刊登到嗰、那个佢哋嗰个像喎，唔知大智慧定系麦泰莱嗰个像。 咩、哦、像啊， 有个铜像呢喺嗰度踢緊波，咁丑样嘅一个铜像。哦， 系咯，好似冇着衫咁样嘅，肥肥肿肿咁。 我觉得嗰啲头发又唔知道想点， 系咪叫甲太郎啊？嗰、那个即系如果系、啊啊、用翻太郎、那 個，好似一个山谷咁嘅意思，系、哦、悬崖山谷咁样。 山谷其实咧，严、啊、格嚟讲，太来咧都系法国噶，即系佢成日都去法国嗰度流浪。 系啊， 有趣啊，咁啊，日本籍啊嘛，经典动漫啊吓， 系啊，几得意下啊嘛，大家得闲留意一下呢啲得意啊嘛，氹下自己开心都几好笑啊。 今日系12月23日，星期四。农历11月20，适宜祭祀、沐浴、作灶、纳财、布竹、安床、扫舍。 好似冇琴日咁好、啊， 但都算唔错、啊。今日忌开始破土安葬， 等我记住先， 随意啲就得啦。今日都是寻根日， 我会多啲了解自己嘅家族，清楚自己嘅背景。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向领导人述职之后见传媒，被问到会不会以行政长官身份做好明年3月举行的特首选举工作的时候，说自己一直会担任第五任行政长官到明年6月30日。他再被追问是不是不会用参选人身份，林郑月娥说已经回应有关的问题。至于会不会竞逐连任，他说这一次来北京唯一的目的是要做行政长官年度述职工作，并没有做其他事情，亦都没有想自己未来的事。警方正是调查一宗狂乱驾驶案件，拘捕一名27岁男子，事件造成一名的士司机受伤。午夜12:多，一架警车在大埔吐露港公路近广福村巡逻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超速，警员尝试截停，但私家车未有停低，并高速往九龙方向驶去，在沙田围路和银城街交界撞到停在交通灯前的一架私家车和两架的士，再撞到警车，最后停低。警员在涉案私家车内检获少量怀疑可卡因和大麻，拘捕司机。他涉嫌狂乱驾驶、藏毒、驾驶未获发牌照车辆和未能出示驾驶执照等。受伤的的士司机腰痛，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英国新增106,12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自从引入广泛检测以来首次单日录得超过100,000宗的确诊，再多140名患者不治。在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下，过去一星期的确诊病例上升接近60%。监管机构早前批准之后，当局说将会开始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疫苗接种及免疫联合委员会说，这个年龄组别的儿童会接种两剂辉瑞 BioNTech 疫苗，剂量是成人的1/3，两剂相隔8星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旺角道，因为有渠务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就系旺角道去洗衣街，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咧，就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这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记录他人生其中一个旅程。 追天空，白日光，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想开心，动乐乐，把伤心来遗忘。要学放松点，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见。 Yana 话呢首歌系当初开会第一首听嘅 demo 嚟嘅。demo 的名称叫做《山手线》，一听就令他有一种很超，好像去了去旅行这样的感觉，这个也是吸引他拣选的原因之一。作曲是徐佩恩，填词钟情，编曲监制大伟。 捉不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 上榜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的第八位，汪淑曼《致未来的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话你知。 好嘢，就快可以放长假啦，諗起都兴奋啊。 咪住，你想放假放得开心又放心，有好多嘢要做㗎。 我知喎、假期前要做好整理工作，確保所有嘅机械設備、工具、物料、环境等清洁妥当，確保所有电器关上同掹走插头，将电箱闩好同锁上，工地化学品应放喺指定化学品储存柜里面，而过期同冇用嘅物品就要妥善弃置啊！ 放完长假期之后翻工都要先检查清楚，确保安全先好开工。 当然啦，例如要检查起重机械同装置有冇损坏，仲要确认起重机嘅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系咪运作正常，同埋要检查电力设备。确保已经正确接驳电源同操作正常啊！ 使用化学品之前，应该依照化学品标签的指示，按需要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护目镜、呼吸器、保护衣同埋手套。仲要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检查清楚啲化学品有冇泄漏，确保一切安全先至好开工啊！ 收到。总之假期前要 check 清楚，记住。安全是救命。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7，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76%。咁啊，刚刚咧就过咗呢个做冬嘅时节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做冬都唔系净系做一日嘅，即系因为可能有即系唔系我唔可以话 两头住家，因为有两头住家。小心啲讲啊！呢排啲娱乐版啲报章好麻烦啊， 系啊，好尴尬。 要等人澄清嘅，如果唔系要 澄清都唔紧要，每个地方有一个住家，好似最一开始嘅时候， 即系咁好揾嘅咩？真系 可能系啊，唉，点解我细个唔识弹琴？ 好烦，好烦噶！你而家 唔系我讲紧，我细个识唔识弹琴？ 你讲个弹字，你以前就话最紧要识弹琴，而家最紧要识得弹人咧。 哦，系、哦。 咁你喺互联网上面，其实个个都系弹嚟弹去啫嘛。我弹下，你弹下，我跟住就得噶咯。 系啊， 一几冇品啊， 亦都冇乜成本嘅。咁啊，算啦，事情告一段落，大家开开心心做冬去， 做冬去啦。咁啊，见到咧做冬其实都伤脑筋嘅，因为你都要一早预备啦。就无论你做冬又好，你一阵。遲啲過聖誕節又好咁樣，一早要訂定啲嘢食噶嘛。咁啊，近呢10年8年咧，我覺得都有一個嘅傳統嘅，即係大家諗到頭痕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喂，不如食盤菜啦咁。因為食盤菜咧就唔使煮嘛，即係阿媽媽嗰啲咧唔使煮咁多個餸。咁同埋咧一嗌翻嚟咧，成兜煮翻熱佢就係、是、啦。然之後大家滾下滾下都幾開心啊，好似係咪？即係除咗打邊爐之外，咁啊見到咧報章咧就有人。就有話咧，啊有市民咧就訂嗰啲外賣嘅盤菜過冬。咁、通常你哋有冇訂過先？ 有， 我又唔係過冬，我過年。 啊，過年係啦，過年都會啦。你哋會唔會咧喺嗰度 check 一 check 先？因為佢通常咧咪包好曬，攞張石紙冚好曬，再攞一個嗰啲即係防漏嗰啲袋咧包住，咁啊成袋俾你噶嘛？ 冇得 check 噶，人哋淋得靚靚咁，你唔通撩下睇下係咪你有十隻鮑魚先咁樣？ 係咯， 你冇得咁樣噶。 但通常咧，佢會有 size 分噶嘛，即係六至八人咁樣，係啦，十幾人咁樣。咁你會唔會揭一揭開嚟望一望咁先至翻屋企咧？ 都會驚打瀉啲汁啊，都係嗰句。 正常都唔會啦。總之佢對啱你個名，識得講你係買大中細嘅，咁你就相信噶啦嘛。咁好啦。有網民咧就話翻到屋企一打開嘅時候咧，哇！發現《冰雪奇緣》咁樣，我俾張相你睇下，係、 哦、 一個冰封咗嘅盤菜， 即係啱啱喺冰唔喺雪櫃添，喺冰格嗰度攞出嚟。 係啦，佢係咧完全有一陣好似霜咁樣嘅嘢咧，就蒙住曬所有嗰啲。 我琴日睇完鷹眼咧， 我睇曬啦嘛。 美國隊長，美國隊長係咪被封印咗？被冰封咗嘅美國隊長盤菜 啊！但係佢係盤菜嚟嘅喎， 證明佢係新鮮咯。 係喎， 嗱啱啱攞出嚟喎，真係啱攞出嚟喎。 係咯， 但係雪到咁，你會唔會覺得唔知雪咗？几耐 咁你去买嗰啲冰鲜鸡都系咁样，即系成嚿冰攞翻屋企嘅啫，即系证明佢嗱呢只新鲜噶。整之前，即系整完之后即刻帮你冰封、 啊。你冻肉铺买鸡翼啊，你希望面头有层雪添啦，冇雪嗰啲你觉得佢个雪柜唔够冻。 系啊，嗱，如果攞出嚟冇嘅话咧，你惊佢哇系咪煮咗好耐噶，摆咗好多日咁啊？ 我谂嗰位市民好想同你哋交换咯，即系讲到咁好嚟讲 啊嘛。唔系我哋唔系讲得好，我哋尝试合理化呢一件事情啫。 你要啦，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谂下。 嗱好啦，咁啊问翻间餐厅啦，咩事啊？点解成盘都系冰嚟噶咁样啦？咁啊餐厅就话，唉唔好意思啊，有同事咧实在系严重。仲疏忽，将啲盘菜咧唔小心放咗入咧系冷冻食材嗰啲冷冻柜嗰度，我唔知零下几多度啦。 整完之后，理应就应该放喺可能放喺雪格，点知佢放咗喺冰格咁样。 我有少少怀疑咧，系真系严重疏忽啊，定抑或是系冇位摆？因为佢话咧，后来啊吓，有网民咧，即系将呢件事摆咗上网之后咧，有其他同样系呢间餐厅订盘菜嘅人咧，都话：咦，我都有遇到呢个情况、啊。 我谂到第三个可能性 系咩咧？ 即系唔系话 佢雪柜坏咗， 严重疏忽冇位摆，可能系第三个，佢哋不嬲都系咁咯。 哦， 即系只不过系攞出嚟嘅时候，不如摊冻佢融翻融雪先俾啲客啦咁样，定还是可能有呢个可能性咁？ 真系唔知道啦。咁啊，后来咧就道歉啦，咁啊间餐厅 当然啦， 系啦。咁啊市民就梗系唔受啦。佢话道歉有咩用啊？吓、啊、收咗个盘菜翻嚟，不过你又谂到系嘅，即系我约晒成班亲戚朋友十几廿个人，咁喺屋企谂住订两个盘菜翻嚟食，咁一打开咁样冰晒，咁佢哋仲话咧冰晒，咁你煮翻融。 佢咯，咁啊煮翻溶佢，可能你又觉得啲味道又唔同啦。咁佢亦都有话，好似有一两样嘢咧，啲味道即系怪怪地咁样，系啦。咁啊，梗系大家觉得梗系回水啦咁样。 通常呢啲情况，你宁愿回水，定还是 翻两盘 餐厅？系啦，同你讲，哎 ，sorry 啊，阿崔小姐，我哋送多一盘俾你啦。 咪啦， 你通常会嘅取态系点？你宁愿回水，定还是又俾翻两盘你啊？ 我嘅个人选择咧，不代表其他人意见嘅，呢个纯粹我嘅啫。 Both。 又回水又俾一盘我啦， 同食有关啦，同食骆驼有关嘅嘢 系 钱 only， 钱 only， 钱 only 系嘛，同食有关嘅嘢钱 only。 我睇下佢嘅情感输送系点咯，即系有阵时唔想，因为有阵时咧系啲员工疏忽啊，咁佢唔想俾佢老公老公 老 板 老板， 佢唔想俾 可能系两公婆开公仔 啊，唔想俾佢嘅老板知道啊，咁咧。又驚冇咗份工，你知啊，經濟環境唔好啦。咁如果佢一開到呢排咧，我通常啊、哎，好啦，你俾多個我算啦，唔好唔好退錢啦。即係我有陣時會係咁嘅，即係有陣時今時今日真係有人打呢啲牌嘅。 但係都要等喎，譬如話正話 Kiki 講呢個盤菜， 又要預訂噶嘛。 係啊，我當佢即刻攞過嚟啊，你都可能要等個幾鐘。 所以呢度就係失咗預算，就唔開心喺呢一度，即係嗰個計劃就即係打 不 住咁樣係啦。但我想講咧，我哋前晚。咧食呢一个道会咧，我哋都遇到呢个集体， 即系你哋系屋企人 食物中毒事件，系一班朋友，系啦。咁我哋寻日咧就个个都饿，即系有九成嘅人啦。咁我哋就有十几个人嗌道会嘅，咁就唔系盘菜，咁就嗌咗 pizza 同埋嗌咗一啲中式嘅菜啊，即系一啲冰室嘅菜翻嚟啦。咁我讲几样嘢俾你听，睇下你觉得边样嘢出咗事。因为到而家咧，我哋都揾唔到嗰盘嘅真。 是 清 出堂外，你讲啦，你讲啊， 咪摆明系可贺你啊，系咪啊？前两日系摆明贺你， 贺你啊！你知唔知我咩啊？All the best 啊！ 好喎， 系啊，我谂过你，唔系俾翻钟哥讲啊， 大家都有一个好嘅咩啊，一个回忆啊嘛，系咪先？一定记得嗰人啊！ 六合彩都唔会咁样中啦，系咪？做东同事， 六合彩等住你嚟中啊！五千一百万而家储下， 等埋下一期先啦， 一亿先啊， 一亿先。 我唔使，我中咗先，我中咗先。 我廿蚊都开心啊，中咗。 有啲咩选择？ 有 啲 咩选择？边个系最高危咧？你哋帮我睇下啦。嗱 ，pizza 咧就其实真系冇乜特别嘅，但不过 pizza 有一个咧，佢跟咗一个。松露酱咁啊，唔知关唔关事啦。我而家讲个，我肚都好似少少喐喐地。跟住 我原来即系讲起即刻肚饿添。 唔系啊，直头冇乜胃口食嘅。跟住咧就仲有冇啊 ？pizza 就净系嗌咗三个 pizza 啫，都系嗰啲 系乜嘢 pizza？ 火箭菜 pizza 咯。跟住仲有啲另外嗰两个我都冇食，咁所以应该唔关嗰两个事噶啦。因为我都系有份中招嘅。咁啊中式嗰个咧， 但系佢阿 Kitty 不能作准，佢个肚咁容易有反应。 咁啊系咁，但我都唔係最劇烈， 但 係 佢隨行有九至到十個人都係咁樣。係 啊係啊，即係有十幾個人啦，咁起碼有成十個人係有事嘅，有兩個係嚴重嘅，即係去咗睇醫生嘅。系啊，所以我 所以先可以讲食物中毒，你去睇医生 系、啊、真噶， 唔系讲笑。 系啦、啊，咁你话比较高危嗰啲，我自己思疑咧，可能系一个叫做忌廉芝士西兰花嘅嘢。 嗯， 系啦、啊，因为我觉得嗰啲薯蓉啊、芝士 食落去有冇啲酸酸地先？ 我就系觉得个薯蓉比较溶咯，即系好似汁咁咯，变咗。咁就嗱，另外嗱沙律嗰兜咧，我又冇食啦。咁好多人都冇食嘅嗰兜沙律，咁但系好多有事嘅人咧。都系冇食嘅，咁所以应该唔关嗰兜沙律事啦。另外有啲咩咧？有牛扒啦， 冇事啊。 应该牛扒应该冇事啦，系咯，都烧咗咯。咁跟住有啲串烧啦，串烧 似喎。 讲埋先，仲有啲咩喺度？ 仲有嗱，有个我亦都觉得有可能嘅，因为好多人都有食，就系嗰个鸳鸯焗饭啦。咁个面咧就 一边白色一边橙，红色嗰个嘛。 鸳鸯焗饭系白色嗰边咧就鸡黄咁啦， 系咯， 红色嗰边就肉酱咁啦，系啦，咁上面咧都系蒙咗一层芝士，我成日都惊就系唔知系咪嗰啲芝士出咗事，因为其他嗰啲都系好普通嘅嘢食嚟咯，有猪手啊、鸡啊咁样咯。 其实咧就唔系嗰啲餸有事，我觉得啲餸冇事， 都真系想可贺我，所以大家都要 唔系可能系啲餸通常好少系咁样 几满意 嘅，讲完之后。唔系啊，你平时祝福啲新人可以啊嘛，咁啱你就屙又剩先可以用到呢、這个，你一世人可能用到一两次啊呢啲嘅，冇得环保用噶。 可能系个牛扒 本身冇事，跟住嗰個咩西蘭花冇事，係兩個擺埋一齊之後先出事啊嘛， 係咪嗰啲相沖相克？ 係啊，即係通常喂我阿、啊、崔小姐，我哋好少可啲人會叫呢兩樣嘢嘅喎，嗱有啲咩事你自己顧啦。 冇啊，不過到最後我哋得到一個領悟就係呢啲真係好難追究，即係雖然我哋真係十幾個人食，有十個人都肚屙，然後係有兩個人去咗睇醫生，咁但係你嗱首先你嗌咗兩間嘢先啦，咁、你都唔知係邊間嘢出事，再者。你就是找不到那个食物坏了的源头嘛，那你所有东西都抌晒落再者， 要 check 到的， 你吃得清淡一点，钟哥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最好的早餐， 哎呀好好啊， 简单的面包你吃， 什么简单，这个面包不简单啊，不是普通面包来的。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做到、yeah. I 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太多傻话未讲，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 12分，听过 MC 张天赋的时候不早，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眨下眼啊，12月的23号啦， 很快 啊，真的很快，即是仲喺度话紧啊，嘅圣诞节好快到，好快到，而家真系好快到啦！仲有后日啊，已经系圣诞节。 系听日平安夜咯，其实听日应该已经有活动啦嘛。 冇错啦，咁啊，但系咧，可能仲有好多朋友咧，佢到而家咧都仲未准备好呢个礼物，因为圣诞节好多人都会觉得啊，交换礼物系其中一个咧，佢哋认为重要嘅环节嚟。 讲得切， 系啦。 就係而家都仲講得切。 沐浴鋪啊，嗰啲即係專係賣沖涼用品嗰啲鋪頭未閂啊。 呢個咧就真係要踢出嚟嘅問題啊！到底譬如男女朋友又好，或者家人都好，咁你喺一個陣唔係講交換禮物嗰啲啊，即係唔係講話公司交換禮物嗰啲，係你真係想送一份禮物俾你自己誒緊張嘅人嘅關心嘅人嘅時候，你點樣去到量度啊乜嘢嘅禮物係啱佢咧？咁樣，例如男仔送俾女仔咧，譬如我係男仔啦，假如我要送俾太太嘅一定有一個迷思嘅。第一，我會覺得喂佢其實真係咩都有噶啦，係咪先？但係原來在呢個女性嘅角度嚟講咧， 佢就冇咗你咯。 佢都有我， 佢想要多啲爱， 系咯，俾多啲，好多 未够。 其实好多嘢，好多嘢想要啊，都系啦，噏到几样啦。 原来普遍人咧都会觉得，其实男性嘅角度咧就会觉得，其实女仔真系咩都有噶咯，系咪？嗱，女仔嘅角度就会觉得，我好多嘢都冇嘅，除咗爱之外啦。我 等阵先，点解你问呢个问题咧？嗱，好简单，你会问啊，如果送俾太太，我唔知佢想要啲乜嘢。调翻转头，我哋将呢件事翻到几年前，你唔会问啊，我女朋友争啲乜嘢嘅？你会好清楚你女朋友争啲乜嘢，但你唔清楚你太太争啲乜嘢。 你明明中嗰个暗示， 我明啊， 即系明示啊。 但其实咧，我发觉无论系女朋友嘅时候，定还是系太太嘅时候咧。我發覺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嘢嘅咯，即係佢自己本身已經擁有好多嘢。 呢個就係大家即係嗰個諗法，即係吊鬼嘅地方啊！大家都覺得大家有嘢，即係好似唔想買禮物咁。 因為我成日覺得嗱，而家呢香港其實都算一個富裕嘅社會啊，咁大家好多嘢都已經係有齊曬。 物質上 其實好多嘢都已經有齊曬。咁一般男仔買禮物嘅時候就遇到個問題，因為佢咩都有啦。你唯一一樣嘢就容易啲諗嘅就係喺佢嗰一紮有嘅嘢入邊咧。幫佢換個新款嘅，咁呢個咧係其中一個男仔容易諗嘅套路嘅。 你想唔想聽一個真實個案咧？尋晚發生嘅啫。 好啊，喂，新鮮，洗耳恭聽。 因為唔係我發生，我已經大大聲喺度講啦。嗱，尋晚咧就同我姨媽姨丈食飯啊，咁佢哋都即係好長輩嘅啦嘛。咁就順便慶祝埋姨丈，我姨丈今日生日，咁啊，尋晚就多謝所有今日十二月廿三號生日嘅朋友都生日快樂。 真係今日特別係十二月二十三號生日嘅姨。長生 都要生日快樂係啦，咁啊尋日就同佢慶祝咧，就切蛋糕啦。咁我媽咧就買一份小禮物就送俾阿姨丈咁樣啦。咁啊，我媽係啦，咁啊送俾佢啦。咁然後咧，我姨媽就講咯，就好似頭先小白嗰番説話咁講。唉，如果咧買禮物送俾女人咧，就好似好多嘢買，都多幾樣啊，嗰啲咩即係可能絲巾啊、袋啊、啲護膚品啊。买俾男人咧，真系谂唔到嘅。 点会啊？我跟住开始讲嘢似师奶，你而家 唔系我模仿啫，模仿啫系啦。 演技派啊， 上咗配音班啊，系咪？ 开始迟啦。 跟住咧，阿姨妈就咁讲，不过咧，买俾男人啊，真系谂唔到买咩嘅，真系好少啊，系咪啊？咁我就讲系，啲姨妈，所以我冇买咯。跟我明嘅。跟住姨丈讲咩咧？送钱咯，系啦，最简单啦。 咁咪变咗，好似新年咁样，净系俾利是咯。 系啊， 所以咧嗱，而家有啲人就喺度话到啦，无论系男仔定女仔咧，即系佢哋大家互相去到谂住送一份礼物俾对方嘅时候，其实大家揾唔到嗰个窍门。 系 就例如而家譬如圣诞节啦，可能有啲男朋友、啲女朋友都喂，我真系谂唔到买咩咁样。女仔嘅角度就会觉得其实佢咩都有啊，男仔角度其实同样都系一样嘅，已经又要谂咩女仔好中意嗰啲咩去角质嗰啲机，唔知做咩啊咁嗰啲，我唔好明嘅。咁亦都唔知道有幾多部嘅，咁有啲又話其實絲巾咁女仔有好多啊咁樣，但原來女仔嘅角度嚟講咧，我唔知啱唔啱啦，我純粹都係即係做完 research 之後歸納咗咧，就係女性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是、無論係譬如絲巾咁樣啦，絲巾有我係有，我有好多啊，但係有唔同襯法噶嘛，咁亦都可以有唔同顏色嘅配搭噶嘛。即係無論係紅色定還是係黃色嘅，唔同花紋又有唔同嘅用法，男仔好多時候忽略咗呢樣嘢。 除非你係一個專業嘅時裝設計師，如果唔係咧，我絕對反對咧男人送一啲飾物或者衣物俾女性嘅。 啲 fashion 嘢，係 因為 自己嚟啦。 你嘅品味一定代表唔到佢嘅口味嘅。即係除非你係好專業， 戴又唔係，唔戴又唔係，係咪先？ 仲要黃呢個藍色嘅俾我，撞到砰砰聲咁樣，係咪先？ 嚇！咁點好咧？如果一般嘅男仔想送禮物俾女仔， 問佢有冇嘢想要啊？呢排 咁直接，咁咪完全冇曬驚喜咯。 系嘅，所以最好系点样咧？你要平时你真要平时留意嘅，即系你行日里边你要留意定究竟佢争啲乜嘢。 嗯， 咁你就唔好即系如果你话同啲节日争几个月，咁啊，梗系可能一早买咗俾你。 呢个咪就系你平时有冇留心听佢讲嘢咯？实有内里有乾坤， 你 打开个杂志啦，呢部机呢部去角质机啊， 你 咩嘢都有啊， 试下逆转咯。好啦，一个女仔咁啊，同佢男朋友咧都系拍得好恩爱啦。圣诞节咧就想送礼物俾个男仔嘅。咁个男仔例如个男仔好中意玩具嘅，系啦。咁但系咧，女仔嘅角度嚟讲 ，Kitty， 你会唔会觉得喂，其实玩具款款都一样啊？ 我唔会啊，我你咁问抢先送一部游戏机俾 佢 咯。 佢好重手噶， 咁你嗰个真系重手啦，系咪先？咁但系因为你嗰个咧。是好大的一份禮物，而那份禮物大你知道一定不會重複嘛。 是。 例如如果機械人的，那女仔的角度來講就會覺得喂男仔機械人其實款款一樣的，或者有些 model 可能你見到 model 的名字都一樣，但是為什麼又有這麼多舊的呢？你又不敢問個男朋友啊，到底你有沒有這個啊，有沒有那個啊，是不是沒有啊，這樣。那就變成成日都是有這些的交作位，那大家在買禮物的時候呢就成日都不明白到底我應該怎樣去到選擇一份啱對方嘅禮物， 你可以從佢身邊嘅人落手。 係啊，我都有試過，啊、我有問過佢啲 friend 咯，即係同佢一齊玩玩具嘅 friend。喂，呢只係咪勁嘢嚟㗎？邊度 有 得買啊？佢有冇價 咁 樣？跟住順便叫佢，喂，你可唔可以幫我買埋？你知道平㗎啦，咁樣。 咦，你呢個方法好喎、 啊， 叫佢買埋呢個方法好喎、 啊，係啊， 因為一定唔使買錯啊嘛， 係啊， 係咪先？ 有時譬如話佢啲男伴未必同個女伴講嘅嘢，可能同其他男伴講 啊嘛，所以平時都要同佢啲朋友做好朋友啊。 係啊，咁突破曬盲搶啦，因為實在咧太多人咧都喺網上面嗰度發牢騷，就話嚟緊都聖誕節啦，係咪先？就仲未買到禮物，亦都唔知道對方想要啲乜嘢。咁嗱，而家咧就23號啦，仲有時間， 仲有24小時嘅， 仲可以喺佢朋友身上邊咧，就叫佢哋幫下手約出嚟，又或者就係 send 個 message 同佢講，不如你幫我買埋份禮物，咁啊一定唔會買錯，張卡咧就自己買。入面啲內容自己寫，咁、你個聖誕節咧就肯定買咗份啱對方嘅禮物。 好好利用呢一日啊！ 係 啊， 剩翻時間唔係好多， 唔多係啊 ，count down 緊㗎啦。 係啊，就早上8點啦。室外氣温而家19度，相對濕度78%啊。先聽一節新聞翻嚟，繼續會有晨光第一線，轉頭見。 死亡效率接近90%。药厂又话，最新嘅实验室数据亦都显示，药物对 Omicron 保持效力。辉瑞表示，准备好喺美国立即赴运药物，又预期春年可以将产量提高至1.2亿疗程。美国政府早前已经同辉瑞签署合约，以每个疗程$530嘅价格订购1,000,000疗程嘅药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4.15，瑞士法郎0.92，加元1.285，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已经平均指数报28,710，升1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84，卖出1,804.8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就喺兆康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和斜村。另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先系健康之选。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三十岁嚟自澳洲悉尼嘅 rapper Master Wu 凭住 Astronaut in the Ocean 而走红啊！今次火拍女歌手 Bebe Rexha 有呢一首新歌啊 ，It's Me Not You Sabotage。It's like you don't believe in love, so we lost the touch. It's like you wanna cross wires just to cut them up. It's like you made the metal just so you can see the rust. Like you want the tick, tick, boom, just to self-destruct. And I ain'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detonate. Pulling pins on hand grenades and going in for a hug. Building bridges so you can blow them up. I can't be your life support if all you do is really wanna pull the plug. I put myself into the spiral, but you the one that's twisted. It gets hard cause I see poison mixed up with a vixen. But listen, it's my fault. Cause I love to chase, all you do is give me three letters, you go in my hand.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榜的边缘第十位 Mass Group and Bebe Rexha It's Me Not You Sabotag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 分啊！呢、這个时间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啊，哦，星期四愉快， 星期四愉快，咁啊假期前夕都要愉快啦。琴日港股几好啊，升131点，不过咧成交金额咧就唔太配合啊吓，五次嘅时候好似都600多亿啊，都应该唔过千亿成交啦，已经预示到。咁果之然啦，琴日嘅成交系927亿到嘅啫，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啦，当然要交俾 Dicky 去睇睇。一个礼拜唔见啦，港股啊曾经试咗个底位添，咁啊依家系咪有少少谷底反弹 feel 咧 ？Dicky 你点睇啊？ 唉、哎，即系唔系底位佢啊，即系希望嗰系个底位啦吓。即系最惊咧就系低处系未见底啊吓，跌到去个底位啊再破底。咁啊希望唔好咁样啦，因为咧我见到。即外圍美股咧個 S&P 500指數咧又已經又上翻接近嗰啲所謂嘅歷史新高。不過咧過去嗰一年咧，我哋都好習慣咧就係咩咧？美股咧就外圍咧就係屢創就新高啦。我哋港股咧就係再屢試咧就係低位嘅、啊、好似你已經係咧就習慣呢、這個，即係正常嘅呢個情況咁。咁不過咁都真係會唔會今次呢個低位真係一個即係底咧？我仍然有呢一份希冀、憧憬同埋盼望嘅咁。咁基於啲乜嘢呢，我就會覺得即係唔係話淨係壞消息反映曬咁簡單嘅，就係話喺而家呢一刻呢， 個恒生指數就繼續改革緊。咁呢樣咧講多兩句，因為咧啱啱恒生指數公司咧，佢就即係突然之間寫咗篇幾千字嘅文章出嚟。嗱，你知啦，而家幾千字寫出嚟咧，梗係後有啲事啊，係重大嘅原因啊，咁樣啊，尤其是娛樂界嘅新聞嚟講啊，係咪？咁當然而家我講緊啲財經界嘅嘢嘅。咁嗱，幾千字洋洋，咁究竟係想講乜咧？如果你話而家我即係好簡單，即係總結就再前瞻下俾大家聽咧，其實佢就講嗱，係嘅，我哋恒生指數公司咧就有呢一個好宏大嘅目標咧，就要將恒生指數嘅成分股繼續增加啦，繼續咧令到咧嗰個覆蓋率咧就提升啦，繼續咧就有一個更廣泛嘅代表性啦，好似搞到好似選議員咁嚇，唔係㗎，其實純粹講恒生指數嘅啫。咁講咩咧？就係話要再喺唔同嘅行業，因為之前佢都講過啦，即係嗰四個分類指數變成七大嘅分類，咁嗰七個分類有啲嘢唔同嘅行業加埋嘅啲嚇，譬如舉個例啊，公用加電信咁。咁其實咧，而家睇落去咧，有好多個行業嗰個即係覆蓋率咧，其實都夠咗佢哋本身嗰個所謂五成嘅目標嘅。醫療啊，有啲咧零售類啊，就仲有啲加嘅空間咧咁樣。嗱，咁啊好啦，咁啊講完究竟講啲乜咧？咁佢就話，即係本來就講話出年六月就點啊？目标啊，呢、這个嗱当然目标啊，目标唔系一定做得到啊，目标只系一个目标啊，就话要加到80只成分股噶嘛，咁啊大家都好开心，起码都贴下边啲系蓝筹新贵，咁但系而家咧佢讲个关键重点就系、是，正所谓咧仲失就不中量啊，即系嗱唔系一定要去到80，总之咧目标系咁，但系咧即系更加关键嘅系唔系话即系乜嘢。都要加入去就要务求砌够数，系要佢真系合资格，真系好好咧，咁佢先会加佢入去。咁即系话而家咧睇嚟咧，嗰、那个80只嘅唔系环游世界，80只嘅呢个恒生指数成分股目标咧，暂时咧都系个目标啦。即系话可能加得嚟咧，就会系唔会话真系要三排两倍得啦，每次六只啦，总之要砌够数，佢就唔会用呢个砌够数嘅方法。所以咧拣染蓝股份咧，就可能咧又会再精选少少啊，唔系话。次次都五六七隻咁樣，可能三兩隻咁加咯，但唔係一定要去到80咯，去到出年年中。咁但其實我想講乜嘢咧，就係、是、話其實恆指都改革緊嘅，個港股都改革緊嘅。咁就即係話其實再長遠啲咧，而家我哋個港股恆生指數嚟講咧，都真係全球其中一個估值最低迷嘅市場啊，幾陰功咧。咁我諗一個講曬啦，即係都慢慢會。即系唔敢话入街景都好，都否极太耐啦。希望就系咁样啦。 系因为周街都平货，咁有啲平货就冇好，但系有啲平货可能都会好咧。 系啊，咁啊， 随住就系咁样咯。 咁啊，随住咧有啲热潮咧一嚟嘅时候咧，就会带应相关板块嘅。咁啊，一定嘅，譬如话之前讲开话，而家出智能车，咁咪即系关于相关板块就会升啦。運動又係嘅，即係有啲大型嘅體育城市咧，一就會有關係嘅。嗱，咁如果最近睇啲體育用品股咧，又有啲反彈，會都幾明顯下喎。係咪因為真係同個東奧有關咧？啲 唔多唔少都有啲關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啲體育用品股，如果你就講大嗰兩隻先啦，你就係講安踏同李寧。哇！即係如果安踏咧，由即係佢嘅歷史高位嚟計咧，其實回落嘅幅度都相當之驚人啊，唔係講笑。咁就算李寧咧。染完藍之後咧，即係都冇咩好日子過，所以而家恆指公司都係話：係、哎、啊，我哋都要精選啲啊。可能佢自己都會覺得咧，揀親入去嗰啲咧之後咧，個股價咧多數咧就係、是、入嗰刻咧就高峰的快咁，跟住殺下就失陷啊嘛。咁、所以而家都話要精選啲去揀。咁但係頭先鐘哥講個重點嘅就係話：咁始終都有體育城市啊。咁而家誒會唔會起碼都會做翻好些少咧？咁樣當然幾間公司咧，就當呢兩間最大嗰啲先啦嚇。真係喺過去嘅，無論係供應鏈又好啊，市場又好啊，即係一路講落去都好咧。咁我會覺得都有機會，都係頭先我講嗰四隻字啦，否極泰來啦，即係起碼都叫做彈翻啲啦嚇。即係你話升得多又講唔到噶啦，咁但係起碼都彈翻多少咯。尤其是而家即係幾低迷先得㗎，我哋個市況咁而家有啲嘢衝起下。即系都系嘅，大型体育用即系活动前后咧，咁始终都会有少少憧憬。咁而家弹翻下， 都非常之合理。始终零售消费类呢，头先都讲啦，即係你话喺个指数度啦，即係当然未入嗰啲啦，唔係讲已经入咗成分股嗰啲，咁即係个比例都仲係有增加嘅空间啦。咁第二呢就係话而家都因为佢哋个估值都回落返一个相对比较合理嘅水平，业务呢个表现嘅稳定性呢都係开始存在啦。咁所以但多少咁都係正常嘅。 係咁啊 ,Dicky 啊，最近呢我听到有啲股民就话，喂、哎、我要整一整我嗰个投资组合先得啊，将自己呢基本面较弱啊，又有嗰啲监管风险嘅股份呢都係减持佢先，咁啊想搵啲时机呢就搵返啲好啲啊，表现好啲嘅蓝筹呢去换一换佢啊。咁我想问下 Dicky， 你有冇啲咩嘅推介呢？我今日见到报纸呢就话信宇同埋呢个新澳能源呢嗰、那个盈利表现啊前景都几好喎、啊、第四季都做得唔错，咁你又觉得呢啲又推唔推介呢？ 应该咁讲，其实呢即係股神嘅金句咧就咩咧？就是、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系中文意思咧就系话，当别人恐惧的时间咧，我哋反而要贪 婪啦，系啊， 系啦。咁意思就系即系话，即系你惊啊？其实我反而先至要你嗱，我唔系话佢哋唔好，新澳能源系新贵吓、啊，其实股价表现都系跑赢同业嘅，稳定性亦都高嘅，以佢嘅业务嚟讲。咁但系调翻转就系话。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思維，就係話唔係話趁佢病攞佢命嘅，但起碼都真係買股票，喂，真係你唔跌落嚟買就梗係高位㗎啦，係咪？但跌咗落嚟，咁幾時先係底呢？咁反而我就會覺得，即係而家喺呢刻咧，對於你話喂咩監管風暴啊，咩要俾罰款啊，即係就係、是、簡單啲講，其實對號入座，即係阿里美團嗰啲啦咁。其實我又覺得其實已經係反映咗好多負面利淡因素喎。即係如果我哋將個眼界同視野放遠少少，去到2022年咧，調翻轉嚟講，我就反而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從來都一路都忍住手，其實調翻轉應該開始就配置翻少少呢一類型嘅股份喎、哦。即係唔係話藍藍底嘅，冇人都知道真係個底嘅，除非佢開始反彈嘅啫。咁但係我真係從頭先嗰幾個角度去講咧，真係啲新經濟類嘅股份比全球啲同業都真係平咗一大截嘅，咁所以咧，我又用再相反理論啦，反而我就覺得，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即係呢類型嘅股份可能已經係去到一個人氣我取嘅地步咯，咁所以又唔係話真係話。永遠都係啱啦，即係即係呢個道理就係話，即係一定係沽咗一啲弱者啦，保持一啲強勢嘅股份啦，呢個唔會係錯字嚟嘅。咁、但係調翻轉，真係一個好均衡嘅投資組合咧，咁我又會覺得而家開始即係用一個例如一籃子啊，譬如話買啲 ETF 啦，加上物買基金啦，去即係買翻一啲即係呢段時間都跌咗好多嘅新經濟嘅股份，又未上係不可喎，係啦。 咁啊講開新經濟咧。有一隻就彈出彈入招股，咁啊當然啦，都去到最後嗰啲 moment 就可以攞出嚟講下隻雙湯喎、哦。咁啊 ，Dicky， 你會點去睇啊？其實呢一隻亞洲最大嘅人工智能軟件公司嚇。 嗱、我簡單講幾句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如果呢隻股份嚟講咧，咁我就一路都俾緊意見，就話我唔係話唔建議抽，不過咧千祈唔好孖展，記住我講、千祈唔好。 記住 個原因。系啦，嘅个原因就系话，因为认购反应而家即系咁疲弱嚟讲咧，你孖展咧，你可能攞到好多货啊，攞到好多货嘅时间就系一个问题啦。即系如果佢万一真系个气氛都系差，真系有潜水咧，咁就好论尽咯。咁所以如果你话喂少少地，咁我唔反对咯，即系现金认购嗰只。咁当然要记住几样嘢啦，就是、第一，而家都叫做过咗骨噶啦，因为咧所谓嗰、那个即系话美国嘅简单啲讲啦，嗰、那个所谓黑名单咧，其实暂时影响唔到佢噶。都唔驚啊，因為又冇咩客户喺嗰邊噶。咁但問題係，即你知咧，嗰、那個美國嘅黑名單都一樣係彈出彈入嘅。呢時我就話你子公司，下一時咧佢又話佢冇公司，咁就論盡啦。因為最麻煩就係話，如果真係再提升到去到冇公司嘅層次，佢限制美國投資者去投資咧，咁呢個對於佢嚟講點都會有一個影響喺度咯。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啲所謂嘅基石投資者 cornerstone investor 係啲未知嘅咧，已經縮咗沙，即係唔見咗影嘅今次咁樣。咁仲有咧，亦都係反映得到喺過去佢哋上市，其實佢自己都知㗎啦。所以你見到保薦人嘅名單裏面咧，好多名嚇，承銷團好多名 咁冇一間美資行嘅。咁即係呢啲大家都要留意，同埋最關鍵係佢仍然係一間即係未賺錢嘅公司。咁啊唔係話佢冇增長，只不過係話即係好多公司都有增長，咁但係未賺錢咧，咁視乎就市場嘅氣氛啊。舊年今年嘅年初可以俾到好高估值，今年嘅年底呢段時間咧，呢啲未賺錢嘅公司咧，哇！即係估值咧比起年初咧都唔知冇咗一大截。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頭先我講嘅幾樣嘢 啦。嗯，唔該曬 Dicky 啊，幫我哋好詳細咁去分析啦。但係咧，聽日啊，雖然咧就即係平安夜啦，但係都要啊 Dicky 幫我哋睇實個大市嘅。而且咧，通常都會問一下啲股評人朋友，喂，可唔可以派下聖誕禮物啊？咁樣啊， 過得平安啲，等我哋嚇。 咁啊，多谢晒 Dicky， 咁我哋听日再倾啦，好嘛？ 嗯， 拜拜， 唔 该 Dicky。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优惠咧就叫埋小白一齐倾下啦、 啊。 因为咧，小白我谂你死啦，成日好似都会追到佢啲痛处咁。 咩事？ 冇痛处啊？ 边有痛处系嘛？ 冇噶， 追到你啲爽处啊？ 佢因为佢唔搏嘅， 我做人好豁达噶，心胸又广阔， 开心嘢嚟嘅呢啲。 有啲咩同我哋讲啊？ 有啲新酒店啊，新酒店啊，嚟紧就可以去 staycation 啦。 仲有新酒店咩？香港而家？ 可以火到嚟啊！你繼續講啊，你繼續講。 誒，出去行一圈先啦。 係啊，俾杯火埋人你啊，依家 先，冇事嘅。 嗱，有一啲咧就係2022年翻新完成同埋開幕嘅新酒店啦。 出年喎。 出 2022啊嘛。 幾日後咯？ 係喎，係喎， 一個星期啫喎。 係啊。 咁你講啊，係咪尖沙咀嗰間啊？ 其實都有幾間啊，有啲咧就喺數碼港啦，咁有啲咧就喺黃竹坑啦。啊，系咁有啲就你话尖沙咀嗰间就未翻新完成嘅，系啦。咁、其实都有一啲咧比较新啲咧，系譬如话上年年尾或者今年开嘅咧都有。咁我见到都幾靚，我近日去睇嗰啲相，咁啊發現同平時大家話去開 staycation 嗰啲酒店咧，有少少唔同，因為比較少朋友話去試呢啲新酒店，咁啊呢個 list 我就唔喺度講啦，即係唔宣傳佢哋啦。咁但係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其實都有一啲新比較細型少少嘅酒店咧，其實都幾舒服嘅。咁不過我又想分享一下咧，最近咧我就有一晚咧就去咗一間老字號嘅酒店嗰度 staycation 啦。咁好就好在咩呢？因為係平日，咁平日個價錢咧就會相對平啲啦。咁樣你話佢好平又唔係，但係佢包嘅嘢咧，可以話係我覺得抵咯，即係物有所值咯。 好似包做 SPA 嘅喎，你 係咩？ 我就冇揀嗰個做 SPA， 因為我亦都冇好多時間啦。咁反而咧，佢好多嘢食，佢 包 咩咧？嗱，佢首先佢就有24小時嘅入住時間嘅，即係比起一般都長啲啦，即係唔需要話特別俾佢。late check out 咁啦，咁我不過我都衰嘅，我都話，哎呀，我嗰日有啲嘢做，可唔可以再遲多一個鐘？ 28小時先check out， 你有啲嘢做係應該早啲走啊？點解有啲嘢做要遲啲咋？ 我要做完先翻去 check out，要攞翻啲嘢嘛咁樣。咁跟住我都 OK 啦，即係其實嗰間酒店咧，可能佢即係老字號咧，服務非常之好，係啦，都算係我去過幾間裡面咧最貼心同埋最覺得哇賓至如歸嘅感覺。你即係覺得係咯。喺我印象裏面，細個咧酒店應該係咁樣噶嘛，即係但係唔知幾時咧，你會發覺 好 cool 啊， 係咯，好 cool 或者好 casual 咁樣。 有啲酒店啱東方人咧，特別體貼嘅。 係啦，咁好啦，包啲咩咧？咁我話好多嘢食啊嘛，咁去到嘅時候，你通常就 check in 就可能兩三點啦，咁佢就有一個 afternoon tea 嘅，咁嗰啲咧。包埋嘅，咁佢其實咧都係一個小型嘅 buffet 咁樣啦，就喺一個餐廳 cafe 嗰度，咁啊又係任飲咖啡啊，咁啊有啲afternoon tea 要食嘅嘢啦，有啲 scone 啊，有啲餅啊，有啲蛋糕啊，係啦，咁有啲小食啦，有啲 ham 啊咁樣啦，咁好啦，跟住你可能就三點零鐘，佢嗰段時間你可以食到五點零鐘，即係如果你坐喺度傾下偈啊咁樣咧，可以嘆咖啡嘆兩個鐘嘅。 等等 你有冇见小白静咗？ 做咩事啊？ 听紧咯，佢仲听紧系 嘛？唔系佢窄低紧啊，窄 低紧啊， 好问题咯，听紧咯， 对呢啲题目咧免疫噶啦， 免疫啊，唔系啊，呢个可能系你下一次目标嚟噶，听埋啦。到到五点钟食完之后咧，佢五点半咧又有一个小 buffet， 就系一个 happy hour 嚟嘅。 唔好扮反应啊，小 唔系啊，我谂紧咧，我话系咩咧？因为我觉得好似吸收太多卡路里啊，食太多， 即系话你啊食肥自己啊。 所以我咪要 all the best 咯，第二啊！ 所以我咪就系谂住问一问佢嗰度有冇 gym house 咯。 有有 之后可以做翻 gym 有 gym 嘅。咁嗰个 happy hour 咧，其实佢系一个 free flow， 即系任饮啊！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中意酒精嘅，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又系饮到七点钟。 开心。 咁当中咧，佢又有少少换道嘅嗰个 buffet， 又有另外一啲咸咸地嘅嘢食咧，俾你即系送下酒啊咁样，即系有啲 nuts 啊咁样。咁 明太子有嗰啲有冇啊？ 佢又冇咁日式嘅，都系西式为主咯。 冇挑剔啦，乖。 系啊系啊，好啦，跟住咧到夜晚咧就 我帮你问啊，钟哥， 佢乜都啱嘅，佢有蛋糕就啱。 系咯， 系啦，去到夜晚咧又包一个晚餐啦。咁其实去到夜晚你都唔系好肚饿噶啦，所以你食咩都冇乜所谓。 包埋个晚餐， 系啊， 晚餐有冇扒啊嗰啲咁样噶？都系 buffet 定？ 我自己拣咧，佢有两种嘅，佢有得拣 buffet 或者拣三道菜。咁我就拣咗三道菜，因为你晏昼已经食咗好多嘢啦嘛。好啦，到朝头早咧，佢亦都有一个。早餐啦、咁早餐又系有得拣，拣一个 set 就喺一间餐厅度食，定抑或是咧去一个 buffet 就喺另外一个餐厅度食。哇，咁我想讲咧，嗰个自助早餐咧，好 impress 我觉得，因为之前我去好多酒店咧，佢、一推出 station 之后咧，嗰啲早餐咧，你有少少觉得好似去咗旅行嗰啲团餐咁样， 系求其俾啲肠仔霎霎嗰啲火腿咁 样，系啊， 是但 啊。跟住我有一次去咧，我直头觉得哇，有冇搞错啊？我咁你不如 嬲添喎，睇嚟你之前嗰啲經驗， 佢好多兜咧都係吉噶，係啦。咁然之後咧有一條排長龍嘅隊係排咩咧？早餐就是、排煎蛋咯，係啊，即係 即係你心諗煎蛋都要排， 新鮮啊嘛。 我平時喺屋企都煎， 其他嗰啲吉咗嘛，冇嘢食，唯有排煎蛋咯。 其他吉曬，連麵包咧都即係都吉埋，咁所以嗰啲嘅嘅經驗就唔係咁好啦。咁、今次去翻一間，哇！所有嘢哇，即係各國美食都有啊，熱辣辣啊，點心啊咁樣。咁我覺得哦，咁又值喎、 哇！如果佢有埋嗰個宵夜就不得了啦。基本上入到去咧係由朝食到晚，唔使翻房。 又真係，但係嗰日都已經好飽。 要增肥啲人可以參加啊！呢、這個 我覺得 唔使住房啦，喺個餐廳度係咁食食， 喺餐廳打等露營嘅餐廳擺個帳篷喺度， 由朝飲到晚啊，可以 由朝飲到晚啊，係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大家去呢啲 station 嘅話咧，又可以做多少少資料搜集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2月23日。是一年的第35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8日。1958年12月23号，由建筑师内藤多仲以及日建设计株式会社共同设计的东京铁塔举行完工仪式，开始正式营业。332.6 米高的东京铁塔正式名称为东京电波塔，位于日本东京芝公园，以巴黎艾菲尔铁塔为范本而建造，目前为日本第二高的结构物，仅次于东京晴空塔。东京铁塔设有大瞭望台和特别瞭望台，可以一览东京都内景色。如果天气许可，还可以远望富士山。铁塔正下方建有四层东京铁塔楼，设有东京铁塔水族馆同埋各种纪念品小卖铺，完工以嚟即成为东京著名地标同埋观光景点。12月23号出生嘅朋友，愿意为实现理想而积极努力，为人谨慎，拥有坚定嘅价值观，亦懂得为未来预先作准备。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参与兴建经典建筑物，可唔可以配合你性格嘅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身处高耸入云嘅建筑物，望见更远风光嘅同时，会唔会多咗一份离地嘅感觉？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移走在校园内名为国殇之柱的雕像。校委会发表声明说，雕像日久老化，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并进行风险评估之后，校委会衡量大学的整体利益作出有关决定。校委会又指出，大学从未批准任何个人或团体在校园放置那个雕像，亦都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声明又说，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所带来潜在安全问题，而根据大学最近征询的法律意见，认为继续容许那个雕像在校园展示会为大学带来触犯法例的风险。校委会已经指示大学在移除雕像之后要妥善跟进，并就适当的安排继续寻求法律意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述职，分别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说，中方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习近平又赞扬刚刚过去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取得成功，证明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实际，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香港过去一年由乱转治的局面不断巩固，新冠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中央对特区政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一个月大男婴死亡案。昨日早上，男婴的父亲报案，说男婴在天水围灰叶街一个单位为昏迷，被送往天水围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暂时列作送院时死亡案件处理。南非一项研究显示，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患者住院和重症风险低过染上 Delta 变异株的患者。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将当地10月和11月的 Omicron 感染数据和4至11月的 Delta 数据作比较，发现感染 Omicron 的住院风险比 Delta 低80%左右，住院者的重症风险就低30%。这项研究未经同行评审。研究所又说，最先发现 Omicron 病例的豪登省近期单日新增感染个案和阳性检测比例回落，疫情似乎已经过了高峰。不过世卫专家范克尔克霍夫说，世卫未有足够数据对于 Omicron 致病的严重程度得出确切的结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 日元 14.19，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85， 人民币 6.3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663 点，升10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03.27 美元，卖出 1,803.8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葵涌嘅昌荣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美孚方向转翻过去昌荣路回旋处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帝城酒店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嘅昌荣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美孚方向转过去昌荣路回旋处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帝城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冇车龙啊，正常嘅交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 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淑曼、思芬，你哋知唔知办公室整齐对工作安全好重要噶？如果要你哋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去提升自己，写啲咩呢？ 致未来的我，办公室光线唔够就记得搵人换过晒啲光管。 仲有呢，记得用。 喂，又系你答嘅黄淑曼，今次思芬你答。 致未来的我，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乐人时段内风骚精安剧，咁就够晒留意工作安全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环境够整洁，开工先会安全又快捷。我系黄淑曼 Fiona。 2021年，眨下眼就过去，我哋又做过啲乜嘢呢？大国际流行乐坛有好多音乐人，做咗好多精彩嘅音乐。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同你一齐回顾过去一年嘅好歌。2021国际乐坛金榜巡礼。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朝小白就讲到，譬如话送礼物喺过节嘅时候送礼物一件即系伤脑筋嘅事啦。 嗯， 以前咧。有啲咩要安排啲乜嘢節目，其實都要諗噶嘛。最老土嗰句咯，咪行街睇戲食飯咯。 係啊 係，即係呢個講曬噶啦嘛。行街咪行街咯，或者買嘢啦。睇戲啊必定要睇嘅。 係。 咁食飯睇完戲就食。 有個年代更加係行街睇戲食飯唱 K 添。 哦，咁啊要加埋唱 K 咧。 係啊。 咁但係如果喺八九十年代咧，睇戲一個係指定嘅動作，即係兩口子又好，或者一家大細都好啊。咁所以一到啲大時大節咧，就係兵家必爭之地。有啲電影公司必定會拍兩個檔期嘅電影嘅。一個就係當然係農曆新年啦，即係新年檔期啦。另一個就係聖誕檔期嘅。咁所以以前睇聖誕節咧，就會有好多啲大嘅電影公司拍啲即係粒粒巨星嘅片出嚟就應節啊。咁嗰陣時咧就會即係以前又冇得網上去售票噶嘛，就會睇下究竟邊間戲院預售嘅時候排長龍，咁你就知道嗰套戲得唔得嘅。 聖誕票房同埋新年票房都係好 個指標嚟噶嘛。以前譬如一啲大嘅電影公司，譬如新藝城或者德寶咁樣，就會真係會我專登就要拍定一部戲，淨係俾聖誕節上嘅。 我提埋嘉禾先咁樣， 嘉禾 嘉禾先，正紅大哥。 但係嘉禾反而佢多數係農曆新年檔期。 係咯，但係港產片咧，如果突然之間諗啊，聖誕好似少啲啦，賀歲片就諗到好。 贺岁片系啊，好多贺岁片， 富贵逼人啊，嗰啲咁 样。系咯，港产片有啲咩系圣诞？ 有嘅，好多时候啲爱情片咧都会摆喺圣诞档嘅。 今日同大家回顾一下，究竟喺真系喺专嚟拍俾圣诞节嘅圣诞档期电影，我哋仲记得几多啊？嗱，我哋唔好讲港产片住摆喺度，阵间讲啊。如果外国嘅， 外国就多。 有边一套你会记得嗱？真系好多嘅。 年年都要讲啊 ，Love Actually 啦，或者再之前啲 Home Alone 啦。即係佢直頭，即係聖誕節啊嘛！佢裏邊講就係話， 有套叫 Jingle All the Bell， 我都好中意。 Jingle All the Bell 啦， 阿諾斯華辛力加，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你見佢平時即係未來戰士個 樣，好 man 咁樣啊！ 你見佢行出嚟做鞋聲，你見到佢樣，你都想笑啦。 嗱，譬如康文咯，咁即係嗰個咩寶貝智多星，咁就因為阿爸阿媽聖誕節去咗巴黎玩，就剩低個小朋友自己一個人喺過聖誕， 對付個賊， 跟住有兩個匪徒入屋，跟住咧就即係搞笑一輪咁樣啦，咁一拍拍三年啦，翻咗 童年陰影啊！你所以見康文窿個細路仔依家搞到咁樣，就係你唔好獨留兒童在家，你一獨留依家搞到佢嘅成長都係 佢唔係因為獨留兒童在家變成咁，係因為佢之後揾到錢啊搞成咁啊，因為 真係好曳好曳。系啊，嗰个小朋友。 咁啊，外国电影有好多呢啲咁样啊。譬如港产电影，好似话冇乜，其实都有嘅。咁、 哦、 如果你数翻转头咧，其实最早期去到1984年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套叫做《圣诞快乐》。 哦，麦家 系， 好嘢 啊，好嘢、啊。仲有边个啊？ 我唔记得啦。呢、這个就真系新艺城嘅作品嚟嘅。 咁啊，阿麦家就追边个啊？追阿小凤姐。 哦 小凤姐就喺隔篱屋住嘅，咁佢系暗恋啊小凤姐，咁佢另外有一个光头仔，如果系嗰阵时记得睇， 黄家明 系啦，最佳拍档嘅时候个光头仔，咁呢个组合好明显就因为最佳拍档嘅时候得咗，咁于是乎攞翻呢一个 couple 出嚟就摆翻落去啦。 你唔知噶啦，八四年 唔知啊， 你唔喺呢个平衡宇宙嗰度出现。 咁仲有两个 睇重播， 仲有两个巨星喺度嘅，咁仲有陈百强，咁同埋有阿哥哥张国荣嘅，咁都有喺度嘅。 同一部戏，哥哥。同埋阿 Danny 兩大巨頭喺曬， 係啊！咁呢部戲好簡單啦，就係聖誕節咯。咁阿麥家就係爸爸，咁跟住咧佢就好想追隔離個小鳳姐， 係 咁，但係咧就唔知點。咁跟住每個人都有啲即係感情煩惱，譬如阿陳百強有感情煩惱，咁另外仲有李麗珍，李麗珍同阿張國榮有啲感情煩惱，每個人都會有啲感情煩惱喺裏邊。咁最後咧就當然係聖誕節之後，哦、大家開開心心，即係 小品嚟 噶， 係喜劇 小品 嚟 嘅， 係啊， 小品嚟嘅， 好睇噶。 咁跟住咧。去到85年咧，又有啦，又系开宗明义，圣诞奇遇结良缘。 哦，我以为圣诞快乐二添。 有冇听过？ 好似富贵逼人，有冇富贵再逼人，富贵再三逼人？ 冇，冇听过圣诞奇遇结良缘。 呢、這个系亦都系好经典。 呢、這个系林子祥、张曼玉同埋岑建芬。 系。 哦。 咁呢个咧就系比较啲叫做我自己觉得叫做公式化咗嘅圣诞电影啊。咩叫公式化咗咧、哦？港产片。必定係有啲搞笑元素啦，必定有一啲槍林彈雨、飛車，即係有啲人你捉我，我捉你嘅元素啦，跟住有啲靚仔靚女嘅元素啦。 嗯、 其實佢就係講緊呢樣嘢咯，即係話佢話説喺聖誕節裏邊，咁跟住有啲匪徒，然之後咁佢哋又去破案、又去追查，跟住搞笑，最後冇事，聖誕節 Merry Christmas 就係咁樣，即係呢個好公式化，大家當時睇嘅時候就係睇。啲巨星點樣搞笑？點樣緊張？入到戲院你就好開心啦、 嗯！ 即係呢一個套路噶嘛。咁呢個係都出名嘅。咁另外去到87年之後咧，鏡頭一轉啦，仍然係爭奪呢一個聖誕檔期，但係佢就唔用聖誕呢個名啦。 係 就係呢個我哋講過嘅嗰套《秋天的童話》。 哦，呢、這個又係聖誕， 就係87年嘅時候嘅聖誕檔期裏邊上嘅電影嚟嘅。哦咁就係德寶電影公司啦，咁之前都講咧，掃咗好多獎項啦。咁去到而家你記得嘅，你未必記得佢係聖誕檔， 佢裏面有冇啲聖誕 feel 嘅嘢咧？即係聖誕樹都冇出現過喎，係嘛？係咯， 唔係咁戴個聖誕帽啊？ 我唔係 即係我以為會有啲情節都係即係嗰個時間係發生喺聖誕節啦。係 咪臨尾去翻阿發哥餐廳嗰度？ 唔 係 啊，如果係嘅話咧，反而係再之前咧，阿鐘楚紅第一次去長島嗰度教個靚妹。上堂嘅時候，嗰度唔知係咪聖誕節啦，真係。嗰度我真係唔係記得好清楚啦，唔好意思。咁但係呢一個咧，就當然咧，你未必一個好濃烈嘅聖誕氣氛㗎啦，已經純粹記得呢套愛情小品。 浪漫啦、 啊，浪漫啦、啊。好，跟住仲話講到啊，富貴逼人。 富貴逼人又 就農曆新年啦，原來富貴再逼人就係聖誕啦。 係、哦，我記得， 1988年啦， 聖誕金多寶啊！ 我係啊，真係 聖誕金多寶。 點解？ 佢我記得嗰幕就係因為聖誕節食聖誕大餐，嗯、跟住冇錢俾，然後就留低阿董彪叔系咪啊？喺餐厅度洗碗洗碟咁样，系啦，即刻有嗰个圣诞感觉出翻嚟。 系啊，呢、這个 你讲呢个都好经典， 好经典啊！ 即系你食霸王餐，你留喺度洗碗，其实依家冇呢支歌仔唱啦。你食霸王餐，跟住送官救字啦。 嗱，咁跟住仲有一套，呢套你又真系估唔到啦，《家有喜事》 吓、啊。 即係聖誕咁咩？ 百明哥，百明哥 係啊，百明哥就係1992年嘅聖誕快樂，即係呢個聖誕時候嘅檔期嘅電影嚟嘅。咁就大家你唔使諗啦，即係所有嘅嘢基本上大家可以背翻出嚟嘅啦嘛。即係阿星爺嘅搞笑啊，哥哥同阿毛姐嘅搞笑啊，咁三兄弟啊嗰啲，即係全阿君如嗰啲，全部你都會諗得出有幾搞笑得幾搞笑。去到而家你都仲笑得出，咁你就知道真係勁嘅呢套戲。咁其實咧，聖誕檔而家咧。就好似冇咗呢支歌仔唱， 我最後一套覺得係港產片嘅聖誕，好似係阿大哥嘅玻璃樽， 玻璃樽啊！ 我正想講玻璃鞋係唔係咧？即係鄭秀文嗰套啊！ 哦，那個我唔記得啦。 嗰個係咪聖誕節咧？ 玻璃鞋係一隻歌嚟嘅，套戲唔係叫玻璃鞋嘅。 啊，嫁個有錢人 係 啊，嗰個但我唔知係咪聖誕咧？係 咪 有啲有啲 小白啱？ 但 係 你明我講咩係嘛？ 點咁唔明啊？ 因為隨住 即係有個成日啲女仔都係咁，你阿劉德華同鄭秀文嘅將個擺個袋錢咧落去個保齡球嗰個箱嗰度， 龍鳳鬥呢個 龍鳳鬥， 淨係得。 刘德华变到好肥噶，佢刘德华变到好肥嗰套咧， 瘦身男女， 净系自己一个咧，孤男寡女咯。 咁啊，做和尚嗰个咧，大只佬和尚 咁啊。咁其实随住咧，即系香港你知咧，电影个市道低迷咧，其实已经冇话专登拍一套戏俾一个特定嘅节日噶啦。咁而家近呢两年咧，就叫做叫做睇翻少少唔同啲啦，因為而家叫翻做有賀歲片、賀歲片啊。咁如果大家而家入戲院嘅時候，你都睇到有好多嘅宣傳片咧，就係嚟緊嘅新年檔期，即係農曆新年檔期嘅一啲港產電影啦。咁叫做有翻啲咯。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曾选择你，公平愿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最近有好多身边嘅朋友都话好鍾意煲劇，好难约佢哋出嚟食饭，因为个个都沉迷住要黐住屋企有网络先至可以畅通无阻咁样煲劇喎。不过总有啲时候係大家都愿意出嚟食饭嘅，因为佢哋去到每一套劇嘅樽颈位，亦即係佢哋所誉为最冇兴趣睇或者係某啲根本上冇乜情节冇乜内容嘅集数。咁到底喺英文里面，我哋会点样形容每套劇集嘅樽颈位，所谓嘅贫困集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像无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让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头先讲到好多个剧集都会出现贫困集，即是说情节冇推进，对白冇内容，甚至乎是根本睇完等于冇睇嘅集数。其实在英文我哋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呢一种贫困集嘅。樽颈位我哋知道叫做 bottleneck。其实贫困集我哋一样叫做 bottle。不过就加埋集数嘅英文 episode。所以就叫做 bottle episode。bottle episode。下一次当你话俾人听你睇緊嗰套电视劇去到呢个贫困集，情节冇推进嘅时候，你就可以试下用呢一个词语 ,bottle episode, 嚟到形容呢。 我返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 好，时间嚟。早上的8:54。 是啊 ,Kitty 同埋小白同你讲下呢一个啊。喂，话说呢，琴日我就都打下篮球啦，即係心旷体半去运动下，咁同啲波友啊，有阵时每年都会有个交换礼物嘅环节。 我见到啊。 我琴日已经呢收到，即係有一个朋友就收到一份超费嘅圣诞礼物。 你讲下听 下。可能我咁样讲好mean啊。我哋首先有个限额嘅。都是讲嗰句啦，即交换礼物呢我就唔崇尚交换废物嘅。特登 set 咗一个颇高嘅价值啦。因为嗱嗰、那个价值系显示咩呢，唔系话哇你即拜金啊，即淨系物质主义啊。唔系呢一嚿嘢如果你唔啱用，你起码可以 resell 返出去。当嗰嚿嘢本身系有价值，我当一件波衫咁先算。你唔啱着，喂我系大肥仔嚟嘅，咁你俾件细码我抽到我唔啱着喎。咁我可以转赠有心人，或者可以喺二手波衫市场卖返出去，攞返几嚿水买件自己鍾意嘅，咁都得啊嘛，都系一份心意。有阵时嗰啲50蚊啊， 100蚊嗰啲几卷厕纸嗰啲，你真係唔知为个世界带嚟咗啲乜嘢㗎喎。我想讲嗱，呢个係我自己即係好想深化大家交换礼物嘅概念，因为你就唔好交换。 係啦，因为你就送啲有用有价值嘅。 係啦係啦，我係咁样睇啦。好啦，咁琴日交换礼物呢，咁直间有一个球员呢。 你讲咗你哋个限额讲唔讲得係 限 额 得无限㗎，上限系无限㗎。 咁、哦、 下限系四嚿水。 四嚿水。 跟住呢 送层楼都得。 有一个四嚿水唔得。 冇 上 限 啊嘛， 系喎 ，但我哋冇咁样做到啦，因为我哋都系穷家打篮球嘅朋友仔嚟噶， 送个靓嘅大富翁入边咪得咯， 都得啦，都得，系我哋有个朋友咧，好似大富翁个叔叔噶，佢争支拐杖噶，成日戴嗰个黑色帽咧，你知我讲咩啊？肥嘟嘟嗰个咧， 耳鸡嗰个， 好似大富翁， 嗰个就系百万富翁咯， 嗰个就系百万富翁咯，系啊，咁 喂，但系你400蚊以上，点样可以买到啲？你覺得係廢物嘅？係 因為其實400蚊係 standard 一件 NBA 嘅波衫，大概都係呢啲錢啦。 係 咁好明顯嗰個人又冇心啦。嗰個冇心嘅人咧，佢竟然咧喺屋企咧攞咗一個咧，佢上年交換禮物剩咗，但又係400蚊 budget 嘅嘢嚟咯。佢係咧一棵咧用木砌嘅聖誕樹咯。跟住咧，大家鬧到佢癲咗咯。咁好明顯呢個人就係特登為咗搞笑啦。嗰、那個 唔係咁，佢特登為咗搞笑，冇一份啊呢份先係真嘅。咁 冇 啊， 佢又 係 咯，佢又冇。 如果佢唔係為咗搞笑， 佢有一份真嘅聖誕禮物咧，我覺得我就拜 佢啦。我就信佢係搞笑啦。 咁就算我抽到佢份禮物咧，我都會覺得 OK， 我收咗你嗰、那個嗰份 call 搞笑嘅， 所以我係啦，我就想問下兩位拍檔，你評下你，可能我太 mean 嗱，小白你都係咪覺得？ 唔係，我真係覺得佢要準備一份先。 係啦， 你收到嗰個聖誕即係砌嗰個聖誕樹咧，收咗 OK 嘅，咁啲後屘再補發，其實呢份先係真嘅。咁我兩份我都收，咁佢亦都可以即係叫送走佢一份佢唔想要嘅嘢，又可以搞笑，人哋又會覺得咧。啊！你真系几好喎、 啊！抽到嗰个朋友仔咧，直情块面黑晒， 有咁惨。 最后咧转赠咗喺旁边咧嗰啲街童啊，即系啲细路仔好似放假啊嘛。隔篱嗰个篮球对面隔篱篮球场有啲细蚊仔咧，五六岁嗰啲咧，跟住佢酸溜溜咁样，哎，细路仔你要唔要啊？ 圣诞快乐，我系圣诞老人。 佢成件事都好唔开心、啊， 几咁圣诞不快乐咧？系咪先？呢、這个就系一个实体咧，即系交换礼物嘅时候咧，偶尔会发生嘅事件你交換禮物都應該試過。 你個 friend 最尾冇補飛㗎？ 冇啦，我嗰個 friend 咧， 下次打波唔叫咯。 嗰塊面皮咧好厚㗎，你哋都識㗎嗰、那個朋友，係啊係啊，佢唔係普通人嚟㗎，係啊，副眼鏡成日都起霧㗎，真係好麻煩。 哇！搞錯啊！ 做咩、啊？你鬧佢喎？睇你， 我估唔到佢仲係咁啊！ 有冇搞錯啊？ 好啦，但係你哋有冇試過交換禮物嘅時候，自己都有一啲叫做得意嘅經歷啊？ 我細個咧，小 你好啲嘅，均真啲嘅小白嗰啲禮物， 我收嗰啲真係我試過收廢物啊！即係我唔介意，如果大家咧係講到明係收廢物嘅時候咧，就攞屋企嗰啲認為自己冇用，因為我上年就係咁啦。我上年嘅 Christmas party 同朋友搞嘅时候就话大家喺屋企搵一件新嘅，新嘅，但系你系觉得我已经唔会再用，但系你又觉得可以拎出嚟做礼物嘅，咁啊去到抽啦，咁有啲朋友咧佢真系成日去夹公仔嘅，咁佢就夹咗啲公仔款式唔啱嘅，咁佢就摆咗喺屋企，咁又攞出嚟，可能佢真系搵到个有缘人，咁呢啲咪一份好嘅礼物咯，即系例如好似我咁，我上年我攞咗一个咧。一個我自己本身買嘢然後送嘅一個好似電磁爐，但又可以同時打邊爐嗰啲咁嘅一個鍋嘅嚟嘅。咁我又覺得我冇用啦，因為我分別又有 BBQ 爐，又有咩爐都有嘛。咁我就拎咗嗰份禮物出去抽咧。其實大家會覺得呢一類嘅禮物咧，大家係歡喜嘅，就唔會真係攞啲廢物出嚟。 係啊，你知唔知我收過一份咧聖誕廢物咧，就係、是、咧美國隊長二嘅襟章啊！咁好明顯，佢就係去首映嘅時候，當年美國隊長攞咗，跟住我哋心諗即刻鬧爆佢，因為終局之戰啊，game 都 end 咗啦，你仲美國隊長二，有搞錯啊？ 美國隊長都換人啦， 好嬲啊，好嬲、啊！ 我屋企冇啲咁嘅嘢， 你冇啲咁嘅，你識啲朋友好啲， 佢本身冇啲咁嘅朋友嘅， 唔係我冇啲咁嘅廢物咋，我有啲咁嘅朋友， 你朋友就係廢物， 我啲 end game 嗰啲你唔要，你應該會劈咗啦嘛，一早用摆喺屋企做乜啫？就系、是、留翻嚟交 抽咯。 个心地几唔好咧， 居心莫测啊！呢啲 啊，要玩就要认真啲啊！ 冇 错， 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昌荣路回旋处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咁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啊。

失敗奶。 好，今日咧呢个环节啊，继续请嚟咧呢个00后嘅老板啊吓，Hello Sally， 早晨， 早晨， 早晨。咁啊，同你倾下啦。上集就讲咗你手作耳环店嘅一啲特色啦，或者面对一啲难度啦。但系面对难度嘅时候又点样叫做用自己嘅努力咧去解决啦咁样。好啦，咁啊，嚟紧譬如圣诞节或者嚟紧农历新年会唔会有啲相应嘅主题出现？即系譬如农历新年有啲红卜卜啲嘅耳环，相对红啲，红颜色啲。有啲中國風啲嘅味道啊，咁我而家睇你嘅product咧都係西式啲嘅，elegant 啲嘅，嗰種感覺為主嘅。咁 Christmas 又好啱你哋嘅，咁你不如講下你哋啲 promotion plan 嚟聽下。 其實而家咧，我哋做緊一啲 Christmas 嘅 edition 啦，咁就有啲鹿仔啊、聖誕樹啊、聖誕老人啊呢啲咁嘅款式啦，咁啊就得意啲啦，聖誕節可以戴啦。咁我哋而家咧全線咧，其實如果你喺我哋個 Keep On 嗰個 website 度買咧，都會有9折嘅，係啦，就純粹。都是大家慶祝聖誕開心咁。使 唔使輸入嗰啲 Merry Christmas 嗰啲關鍵字？ 你又優惠嘛？你都知喎，係啊，有 買波鞋都有，買波嗰啲網店買波鞋都會咁樣。 係啊，我哋有嘅，我哋有個優惠碼叫做 Xmas 2021嘅。 Xmas 2021 係啦，咁就打翻落去就即刻有9折㗎。 哦，咁幾好喎，咁大家又可以即係瞭解下啦。咁啊，唔係淨止耳環嘅，可能嚟緊可能都會有其他嘅 product 啦。好，咁啊。零零後喺度咧，我最後一定要問埋呢個問題。你覺得咧，譬如開嗰啲 IG Live 啊、Facebook Live 啊，有冇用咧？有冇幫助到銷售啦？疫情期間，即係好多時候，譬如啊，你見啲 KOL 譬如帶貨，即係啊 OK 成咁樣。咁你覺得依家嗰個風潮好似冇咁流行，又應唔應該繼續 keep on 做翻呢一樣嘢咧？而網上一啲直播嘅銷售又可唔可以帶嚟啲潛在嘅效益或者利益啦？ 其實我都諗緊會唔會做直播帶貨呢啲嘅，但係對於我哋自己呢個 brand 嚟講咧，其實我做直播就係為咗同客人嗰個關係緊密啲，大概知道佢知道個老闆係邊個，佢會覺得有 attachment 啊， 係啦。 反而呢一個效用會多啲，但係你話帶貨咧，相對地對我哋嚟講又唔係太有用，我如果成開直播是為了 sell 啲耳環嘅話，係啦，純粹係即係介紹翻 clip on 嗰個耳夾係咩物質啊？點解我哋開頭想做啊？咁樣就會好似好啲喎，調翻轉 係咁啊，可以講解一下嘛，同埋可以其實你而家都算係好似即係類似矯形鞋墊、矯形內衣嗰啲，其實你係幫緊你係幫緊一個族群嘅一啲人咯，即係我想戴耳環，但係唔想穿耳窿啊，即 係 解決咗一個 problem。其實所以點解話請 Sally 上嚟都有趣？即係嗱，講真，即係耳環唔會賣到好貴啊，即係呢一類嘅耳環，你冇理由有粒石喺度啊！ 如果講真，你想賣貴，你都去買真係買鑽石嗰啲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係喎，即係依家啲年輕人諗一門生意，佢真係諗住解決咗一個需求。咁解決嗰個需求，其實嗰個需求有幾多人呢？5000人就係食曬嗰5000人嘅生意 咯。 其實可能就已經夠喺嗰、那個已經有一個潛在利潤可以賺得到咯。 係啊，所以有陣時我覺得做生意唔係話人做咩你做咩嘅，你最緊要揾到個藍海咯。 係啊，好叻啊！咁啊，即係我眼前就一個好叻嘅零零後嘅 Sally 啊！咁啊，期待你嘅耳環店啦，咁可以即係更進一步啊嚇，咁啊開展到其他可能即係呢個又係有趣嘅，即係我哋永遠諗線上啦。谂到线上的终极就是落翻线下， 可能最尾都要去翻线下。 我自己未想通过 scenario 是怎样的，往往都，但是件事就是这样发生，即所有线上的铺头最后都要落翻线下。 其实都是我见到很多做得大最尾都会落翻线下。 是的，可能要在个 market share 嗰度再抢占。但又在这里有个说法，就是我们不会再行商场嘛。 是的。 那为什么我又要落翻线下？ 不过都不是的，有些客人会问我有没得试一下，有没得看，有没有信心的。是的。 是的，那可能都真的要plan 下睇下鋪咯嚇，阿老闆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 Sally 作為我節目嘅嘉賓啦，咁啊預祝你鋪頭咧即係呢個 Christmas 咧就有一個好嘅營銷啦，同埋 Merry Christmas，Thank you， 拜拜。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

究竟熱紅酒點嚟嘅呢？起源就係古希臘嘅熱紅酒啦，因為古希臘人唔鍾意浪費餐桌上面嘅任何一滴酒，所以佢哋收集曬所有剩低落嚟嘅酒呢，加咗啲香料重新加熱，就成為咗熱紅酒嘅前身啦。到咗羅馬帝國時期啊，因為佢哋隨住自己嘅征戰，有陣時呢係夏天，更加多時候係冬天啊，所以呢就想飲返啲熱嘢，就將熱紅酒呢一樣嘅飲品呢瘋狂咁樣流行啦。之後隨住演變，仲加入咗檸檬啊、橙啊、肉桂啊等等嘅香料添啊嚇。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不過飲咗酒千祈唔好揸車啊！我係阿 O， Merry Christmas。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方姐喺度。早晨啊，方姐。 早晨啊，早晨啊，林慧你好。 系啊，点啊？今次系边个生日咧？ 今次咧侄女啊，方仲恩要点名啦，真系。 系仲恩点啊？ 生日啦！ 阿欣欣生日，几多岁生日啊？好大件事、啊。 7岁啊！ 紧要咯。会唔会同佢一齐庆祝啊？咁 有啊，我哋食蛋糕咯，吓同埋吓一齐聚会啊！因为佢系 Boxing Day 生日嘅，咁我哋一齐吓、哦、开埋圣诞联欢会啦。 嗱，今朝咧我知道方姐咧特登拣咗一首歌俾阿侄女听嘅、哦。 系啊，佢同佢妈咪都系姜粉嚟。 哇，犀利啊！姜糖啊！ 系啊，姜糖我。咪 sweet sweet 啦，系啦， 系啦，够晒 sweet 啦，咁所以送上呢一首嚟自姜涛嘅作品，希望大家一样都系好似佢咁样咁 sweet 啦。 系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方姐。 好， 拜拜， 拜拜。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疯，生活再见。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剩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有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再更大声欢呼，全凭我。 7238888，如果你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做点唱的话，现在都可以打电话来了。 是啦，那今天是2021年12月的23号，那么很快除了是圣诞节之外，那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的欢迎听众打电话上来，就讲一下什么呢？讲下你在2022年啊，有啲咩分享嘅？譬如你嘅想达成嘅愿望啊，有啲咩心入面想做嘅事情啊？喂，呢啲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讲啦，冇错，小白。头先我听到阿姜涛咧，还有各位的照顾咧、啊，其实都可以感下恩嘅，因为到年尾咧、就即系年尾感恩祭啦。咁我都好感谢啦，即系有咁多人可以陪伴我度过咧2021年 漫长的岁月。 喂，2021年真系唔容易过啊！ 真系漫长 噶。嗱，你冇得飞，系咪先？ 要戴住口罩。 要戴住口罩。是不是、即是你打球又戴口罩，做 gym 又戴口罩，是不是、做节目又戴口罩、即是做节目戴口罩呢其实都很窒碍的。不过我们都 NG 都多了，我不知道这些真的。 我都想跟拍档讲，其实大家都戴着口罩来做节目，我们惯了用眼睛去交流对方。所以你睇唔到口型啊！舊時我哋做節目咧，好實戰嘅呢個位，即係帶啲聽眾入嚟直播室先咧，用耳朵。舊時我哋可以睇到啲人差唔多收嘴咧，我哋就再接下一句啊嘛。咁所以真係要同即係今年可能 即係見到佢口窒嘅時候，開始我就要去幫佢啦。 今年聽電台咧，大家可能見到哇，大家點解成日撞嘴嘅？即係過往我哋譬如阿小白最知道啦，即係做電台啲前輩教落，喂你唔好搭嘴啊，唔好咁多。我哋唔係唔想搭嘴啊，唔係我哋唔係特登搭嘴啊， 睇唔到佢個嘴。 我哋系捉唔到脚影啊！有阵时 个嘴系咪喐紧都睇唔到嘛？ 有阵时捉唔到脚影，咁所以都要即系感激听众们嘅包容啦。呢、个都系重要嘅。咁打个电话嚟1872388，年尾感恩祭热线。 阿欧就嚟圣诞，想要乜嘢礼物啊？ 铁铁，我已经收到啦。 咁啱嘅，我都俾咗小白。 收到收到，多谢芭比。 最好的圣诞礼物 不需要用钱， 几时都准备好， 就是一个笑容。 是的，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晨光追踪31， 追踪31嘅时间，咁啊电视部嘅阿畅都喺电话侧边。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咧，港台电视31有咩精彩节目？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点35分啊，有继续医生与你啊。咁啊睇紧，琴日都知道啦，就系、今个礼拜咧有呢、焦点疾病讨论啊，骨质疏松啊嘛。咁啊，琴日同大家讲解过咧，骨质疏松系点样界定啦，有边啲朋友特别高危啦。咁啊，今晚会集中介绍下咧，点样去检查，即系我哋知道咗系点样定症之外咧，咁啊，究竟点样去 check 到你系咪骨质疏松咧？咁又点样去到医咧？用药物去到医治咧？咁啊，今晚嘅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嘅。 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 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8点大师对谈啊，咁啊，主持人李灿荣同埋全灯法师继续同大家咧去到启示下一啲人间嘅智慧。咁啊，今晚个题目咧叫做主动与被动啊。即系睇开大师对谈，朋友都知道啊。佢两位咧，啲题目咧，每一次对谈嘅题目都好似好相反咁嘅。但系又通常咧，喺 A 里边又有 B，B 里入边又有 A， 佢哋即系佢好多时都唔系对立嘅。咁啊，佢我睇到少少预告就话咧，即系佢哋好多人都觉得啊嘛，被动咧就好蚀底嘅。咁佢哋又觉得被动唔一定会输嘅。 啊啱喎，啱喎、因为我有听过一句说话，成日都话先发制人啊嘛，但系又有第二句说话叫做后发先至。 系咧， 系咪？ 乜都系大家讲晒。 梗系啦，呢个 咁所以就今晚睇下两位点样，有啲咩启示俾大家啦。 主动好啲定系被动好啲啊？咁啊，听完自己选择啦。 冇错啦，咁啊，去到夜晚9点半啊，有呢个运动教室。 喂，琴日我有睇呢个运动教室31，嗰个乒乓波啊嘛，系咪啊？ 嗯， 但系原来咁可唔可以 較耐啲噶，即係好片面，即係好基本 入門啊嘛，佢咪啱啦嗱，啱 你幾時 入門？ 即係每一樣嘢都係入門嘅啫，係咪啊？ 係啊， 少少地喎。 俾我嗱，我唔係好識打乒乓波，就係俾我呢啲初哥啊，即係知道一啲最最最基本嘅事。 O K O K， 咁希望有呢個運動教室31嘅深化版喺往後會推出啊嚇。 係咯，喂，嚟緊冬季奧運會唔會講下嗰啲譬如冰壺嗰啲入門啊嗰啲咁嘢啊？ 嗰啲好似又未有喎，今季 係咩？ 真係反映下嗱，今晚咧就講壁球同埋長跑啊，即係跑步好多人我自己都會嘅，但係認真講就冇學過嘅。咁啊，今晚睇下長跑究竟有冇啲入門咧學壞手勢啊？ 啱啊啱啊， 睇下， 要學下嘢啊！都十點啊，真係長跑、啊，長跑合魯爾啊！啊， 悠遊在四方，超級人類啊！長跑合魯爾啊，今晚啊會去到咧約旦沙漠啊，揾呢個貝都因人，佢哋咧長期喺沙漠世世代代都有住噶啦。嗰個好咁難咁艱難嘅環境，佢哋點樣生活嘅咧？咁啊，老二會帶大家去睇下嘅。 佢隻眼構造係咪防風防沙啊？真係今晚睇下先啊！唔該曬阿卓，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深夜拆除校园内的国商之处，并移送至位于林锦公路的港大家道理中心。港大校务委员会开会之后决定移走有关的雕像。校委会指出，雕像已经日久老化，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并进行风险评估之后，校委会衡量了大学的整体利益，作出有关决定。校委会又指出，大学从未批准任何个人或团体在校园放置那个雕像，亦都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声明又说，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所带来的潜在安全问题，而根据大学最近咨询的法律意见，认为继续容许雕像在校园展示会为大学带来触犯法例的风险。雕像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接受美联社访问，表示只是从传媒报道和社交媒体得知事件，未清楚发生什么事，但恐怕雕像会被损毁，强调雕像是他个人的财产，必要时可能就损毁申索赔偿。高志活又在 Twitter 贴文，对港大校方在深夜移走国商之处并严密遮蔽移走的过程，令学生无法记录过程感到震惊。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1宗的本土病例中，陕西西安市占63宗，广西、河南、浙江和广东都有感染个案，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有100,644宗确诊，4,636 人不治，超过94,000人康复出院。西安累计143宗确诊个案，今日凌晨起全面加强管控措施，包括全市社区和单位封闭式管理，非生活必需场所暂时停业，又在干道和公路等加强查验，而特殊原因离开西安的人士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当局的证明以及相关审批。英国新增106,12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自从引入广泛检测以来首次单日录得超过100,000宗确诊，再多140名患者不治。在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下，过去一星期的确诊病例上升接近六成。监管机构早前批准之后，当局说将会开始为5-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疫苗接种及免疫联合委员会说，这个年龄组别的儿童会接种两剂辉瑞 BioNTech 疫苗，剂量是成人的三分一，两剂相隔8星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46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8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2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51蚊，升7.4；东阳光药6.3，升5毫；美团218.8，跌11.6；京东集团249.2，跌30蚊。友邦保险78.6半升3毫，阿里巴巴113.2跌1.7，金科服务32蚊升1.5，快手75.9跌2.8，比亚迪股份268蚊升3蚊，药明生物88.25系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4.1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5，人民币6.3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3点，升101点。港金报167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33美元，卖出180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上环消防局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万怡酒店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跟住上环消防局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就排到万怡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嗰段咧比较多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那段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落返去沙宣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基督教坟场对出。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深井那段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这台陪住你圣诞好鬼赞。 天也涉足球胜足，篮球胜篮，咁柔道胜咩啊？ 我知道，子豪就系姓柔。 唔系啊，系姓锦啊。 错，系姓弹啊。 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会遇到一些真的五音不全的同学呢，我其实很喜欢教他们的。 晓然在学界总动员带你认识路德会协同中学音乐剧导师关玉琼。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而焦点创造，我们请来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的发明家卢晓彤。 主持周杰良、陈若琳。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又到圣诞啦。我有啲朋友每逢节日都会话，今年嘅气氛好似差过旧年咁多嘅，每一年都咁讲啊，系咪即系代表每一年都差过对上嗰年呢？无论你系边一个年代，而家几多岁，永远都系细个嘅时候过嘅节日，感觉特别啲，温馨啲，气氛浓郁啲。圣诞、除夕、新年、复活节、中秋节、端午节，任何中外节日都系嘅。今日已经是12月23号啦，感受到圣诞气氛未呢？圣诞节啦！虽然就嚟圣诞，大家系唔系仲未有浓烈过节嘅感觉呢？谂翻以前细个嘅时候，就算只系学校自己嗰班去旅行，你都会紧张到瞓唔到觉。你觉得同埋同学去旅行已经系一件好大嘅事，呢件事令到你好兴奋，呢份兴奋变成紧张，呢份紧张令到你瞓唔到觉。其实只系一次学校旅行，仲要系得自己嗰班去，自己就会被呢件事影响到。点解到你大个之后，自己同班同事去旅行又好，公司去旅行也好，或者公司春茗食饭，你都唔会觉得特别兴奋呢？是因为我哋经历多咗呢啲所谓嘅集体活动，已经令到我哋冇兴趣，还是系我哋已经唔系追求紧一大班人一齐玩嘅过程呢？冇理由噶，其实嚟嚟去去都系玩嗰啲嘢嘅啫。定系最老土嗰句，乜嘢玩得多都会厌啦。大时大节梗系希望全世界一齐开心，普天同庆。当周围嘅环境唔系有呢种气氛嘅时候，就算你自己觉得几咁开心，周边嘅环境唔系咁样，你就会被呢啲环境影响咗。你会觉得有啲乜嘢咁开心啫？不过，任何一个你想过嘅节日，你想过嘅日子，最重要系你自己点睇嘅啫。你自己觉得呢一日系重要嘅一日，还是系唔重要嘅一日？唔系因为有几多灯饰，有冇飘雪，有冇圣诞老人，有几多人同你一齐庆祝，而系究竟你点睇啊？谂下自己其实系点样睇呢个节日先呢？一个节日真正嘅意义未必一定同周围嘅环境有关嘅。我以前听过一句说话，有心唔怕迟，十月都系拜年时。亦都听过有人讲，如果你鍾意，日日都可以系你生日。所以最紧要睇下你自己有冇心。你自己有心，自然会觉得有气氛。如果自己冇嗰种情怀，就算日日放烟花，你都唔会觉得系新年㗎啦。无论世界点转变，最重要系自己个心唔好变。每年圣诞我一定唔会变嘅，就系要有呢一份喜悦嘅感觉，同埋每年圣诞都会听一次呢隻歌。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Yeah. CIBS 創科女將，初創幾辛苦都會頂硬上。 真係有投資者問你生仔就得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啫？我話咁你咪幾年後你睇下我做緊啲咩咯。 最後你係贏咗個獎嘅， 贏咗個獎啦！我仲要喺佢面前泣泣癢癢咗一陣。我想話俾你聽，我哋做到嘅咯。 堅持自己夢想嘅，仲有一班香港女運動員。節目《腋下女將》為你一一介紹。 上網重温節目 cibs.rthk.hk。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想同大家讲下汤圆嘅一个特别食法，咁知道做冬咧，大家都觉得需要食汤圆啦。我想讲咧，有一间喺港岛区咧，咪好出名食汤圆嘅，平时都排晒长龙噶啦。 北角嗰间 系啊，哇！做冬嗰日咧，嗰条队长到不得了，几十个人喺度排紧。 我自己觉得咧，普通咯，即正常湯圓咯，係咪先？ 軟熟少少咯，係啊係啊， 正常發揮咯，係咪 啊？ 我都成日幫襯嘅，但係你捧到去神台級，我覺得即係我個人覺得啫。咁可能有啲朋友都中意食湯圓、團又圓、冬至係嘛？係 啦。咁啊，同埋咧就算你唔係去排湯圓都好啦，你自己都會買一盒翻屋企啦。咁好多時咧雪櫃嗰啲湯圓咧未食曬，咁啊擺喺度咧諗。住遲啲再食啦，咁但係咧，你雪得耐咧，佢就會裂啊，即係會硬咁，所以都唔可以擺太耐嘅，即係擺喺嗰個冰格嗰度咧。咁我見到一個幾特別嘅整法，大家又可以試下，幾吸引嘅。平時我哋都係放湯啦，一係你咪即係當佢糖不甩咁樣咯，即係烚熟咗佢之後，加少少花生碎啊咁樣食啦。這個、呢一個咧攞嚟煎啊！点做法呢？首先呢你就烧热个平底锅啦，咁落少少油落去。跟住呢你就攞嗰啲急冻嗰啲即冰冻嘅汤圆出嚟，唔需要解冻，直接就将佢摆落嗰个平底锅嗰度。 Okay. 跟住呢佢就会慢慢嗰啲水气会走出嚟啦。会慢慢软身翻少少啦，咁你就喺度煎佢，跟住咧你就加多少少水，就摆少少水落去，就冚盖咧去焗一焗佢，焗煎系啦，咁佢咧就会开始变翻软身啲，因为你加翻啲水落去嘛，咁啊慢慢咧就开始变翻软身啲，咁你见到啲水差唔多都蒸发晒啦，你就开翻个盖，继续咧就用慢火咧煎一煎香两边，系啦，咁跟住煎到佢金黄色咧，你就会发现咦里边咧又熟咗，就会好似有一个爆浆。 系边个教你嘅咧？呢一种咁出奇嘅食法，這個、关于汤圆， 我喺网上面见到有个人咁样做法，我觉得好吸引啊！我都谂住自己试一试啊，系啊，咁啊谂住同大家一齐试下佢咯。我自己幻想到唔坏嘅，应该系啦，只要你煎熟佢，两边咧佢会轻轻有个 脆边 系啦，外脆内软，即系流心嘅感觉。咁当然你食嘅时候之前咧，你仲可以加少少自己创意，可能你话加少少朱古力浆又得。加少少蜜糖又得啊，加少少花生碎又得啊，咁样咁啊呢一个就会比较特别啲咯，即系你话啊平时一盒汤圆食两次咁样，咁啊除咗放汤之外咧，可以试下呢个香煎嘅爆浆方法。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一聽到食咧，其實係令人好開心嘅，特別係喺大時大節嘅時間，如果有啲自己中意食嘅食物啊，甜甜地咁樣咧，係真係唔錯嘅。咁啊，大家可以試下啦嚇。嗱，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之前曾經提及過嘅一個享樂時代就係咩咧？咁啊，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報章啊，都應該會知道就係、是、喂，之前我亦都講過就係話有個日本人佢上一上太空噶嘛，咁啊叫做前澤有作嘅，咁佢上一上太空咁佢都已經平安翻咗落嚟啦，咁樣。 哦，翻咗嚟啦！ 翻咗嚟啦！佢前好似前日啊，定大前日已經翻咗落嚟地球啦，咁樣。咁佢就安全着陆啦，冇問題。 快嘅，我以為嗰啲一上去住半年啦。 佢唔係啊，佢玩12日啊，可能住半年。佢雖然富豪，但銀紙唔夠燒。 係咯，要帶好多嘢上去嘅，同埋 冇假期。 係啊，冇 最緊要。 咁佢自己本身其實係一個band友嚟嘅，佢係打鼓嘅。 佢打鼓，跟住後屘佢亦都係做網上嘅 fashion 嘅生意啦。咁後屘就發咗達咁啊。有啲人就會形容呢一位嘅朋友咧，就係中國嘅馬雲，即係形容佢嗰個財力啊。咁所以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財力非常雄厚嘅。咁佢喺未上太空之前咧，其實因為佢自己本身嗰個網上面嘅頻道咧，都已經好多人睇嘅。咁亦都有講到就係佢未上太空之前有陣時都會有啲人會覺得佢係炫富啦。咁但係我自己有睇， 我都覺 係嘛。我唔覺嘅，因為我有睇過佢啲片咧，唔係真嘅，即係自己感覺，因為 科學、 因為佢自己咧係都係窮人出身啊，咁變咗佢一去到接觸到啲新嘅嘢嘅時候，例如佢買咗架跑車咁樣咁講啦，咁佢有錢咁佢當然買到跑車啦，但係佢接觸架跑車嘅時候，佢亦都會拍片嘅，咁啊拍片嘅時候，佢用嗰個角度咧係咩咧？佢就係話不如我哋一齊去睇呢架跑車到底係咩一回事，因為佢每一次嘅第一次接觸呢，佢都係同我哋一樣有一個到底佢點樣嘅心態呢，咁樣去到接觸一啲新嘅事物或者佢新嘅叫做玩具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睇佢嘅片嘅時候未必有一種好強炫富嘅感覺，反而有一種覺得佢同我哋分享嘅感覺，因為佢可以站喺我哋嘅角度，佢個好奇心就係同我哋一樣嘅。咁所以今次呢佢啱啱雖然返咗嚟地球啦，但係佢喺太空喺呢12日嘅時間呢，由佢上太空去到佢喺太空做好多唔同嘅小實驗呢，都係順應民意。咩意思？即係佢喺網上面直頭，佢喺太空嘅，佢喺太空 send 咗個問題就話我而家個人喺太空，你哋有啲咩喺想喺太空嗰度玩嘅？ 發太空啲 WiFi 都收得唔錯喎。 係啊， 本身咧亦都有人問過呢個問題。 收到之後咧，其實佢已經落翻嚟啦。佢話下次啦，咁樣下次再玩啦。 其實 點收啊？ 其實本身 可能太空收得好過我有陣時喺深水埗都收唔到電話。 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大家要理解一樣嘢。本身咧，佢係用火箭上去嘅，咁佢亦都有去過呢個國際太空總站。佢哋嗰度咧唔單止係用 WiFi 嘅技術，佢哋本身已經係個衛星嚟嘅。 哦， 大家唔好忘記，唔好忘記呢樣嘢。其實佢哋本身亦都係住喺個衛星入面嘅， 咁肯定好快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 即係佢本身已經係個 WiFi 熱點啦， 咪咯， 冇錯啦， 佢只隔 冇錯啦，係啦， 唔怪之深水埗收得唔好啦， 你冇上到去啊， 冇上到去嘛，唔係點解冇上到？我冇錢啊嘛。 好啦，咁佢咧有好多得意嘅實驗咧，之前曾經提過少少，就係話介紹一啲太空嘅洗手間俾大家睇啦。咁佢咧就算個人翻咗嚟地球之後咧，咁佢仍然將之前喺太空拍落，可能因為佢得佢助手一個喺太空嗰度幫佢做 edit 啊，因為人手唔係好夠啊，係 啊， 咁所以咧 佢都好勁，佢助手咧喺啲懸浮嘅空間嗰度 都做到嘢啊， 唔係，我覺得成件事咧個助手最抵啊，嗱嗰個有錢人佢要自己俾錢上太空，但係嗰個助手咧我係收錢上太空喎，即係我仲可以有人工噶嘛，係 啊，啊咁佢本身可能同個助手都好 friend 啦，咁如果都唔會話邀請佢上去啦。咁同一時間佢亦都試過喺太空做好多嘅實驗，亦都真係佢助手就幫佢嘅，佢自己助手都有自己開咗個自己嘅頻道，咁亦都係用佢嘅角度去睇返成件事， 咁就唔啱啦，唔可以同個老闆搶同一塊飯， 佢冇搶呀，佢老闆做嗰啲佢唔做，但係佢淨係話俾佢自己啲小故事，因為佢真係佢嗰個位咧就拿捏得好好啦，就唔會俾人覺得咧佢係即係搶咗老闆嘅飯碗， 大過主人喎， 冇錯啦，即係唔會著巢鳩佔咁樣。好啦，咁佢咧就幫老闆啦，就做好多唔同嘅呢一類型嘅拍攝啦。其中有啲嘅片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令到我望落去嘅時候咧都唔錯，即係都幾想睇落去。即係例如喺太空點樣瞓覺啦，咁呢個佢亦都咧就係有拍到啦。咁啊，其中有一個咧都幾得意，就係我哋成日食嗰啲好似咩有啲動物餅或者魚仔餅咁樣啦，咁佢就喺有一日咧，佢就喺太空上面，佢就話我都好想 high tea 嘅，咁於是乎咧，佢就攞咗呢啲魚仔啊或者動物形狀嘅餅咧，就喺個太空嗰度開出嚟啦。咁其實喺太空大家都要理解一樣嘢，其實佢攞每一樣嘢上去咧，都要度翻高個重量嘅，如果唔係會嚴重影響呢個火箭嘅升空嘅。咁所以咧，佢已經一早咧係安排好曬佢成個嘅行程，亦都唔可以出錯嘅。好啦，咁佢上到上嚟，亦都攞一啲本身喺地球準備好嘅現成嘅食物。咁佢就一打開嘅時候咧，當然啦，你幾得意嘅場面就係、是、你會見啲魚仔咧，真係喺個袋度飛咗出嚟。然后佢咧个人咧就不断又浮嚟浮去啊，飞嚟飞去就去追嗰啲浮紧喺太空嗰啲鱼仔， 就食咗佢。 有几咁得意啫？ 好得意！ 你喂你个仔食饭，佢都系咁噶啦。 你真系追嚟追去， 追嚟追去，游嚟游去噶啦。 但我可以闹佢嘛？话佢做咩走嚟走去啊咁样。咁但系你谂下，你想象下，如果我就算我系大人，我已经唔系细路仔。如果有嚿饼干浮喺度，然后我好似游想游去食佢嘅话咧，我会觉得几开心， 几有趣喎！呢个画面好似我哋养鱼咧，你明白啲鱼粮落去咧，啲鱼咪喺度 追住 咁样。 樣呢样嘢咧系我自己冇办法做，但如果你问我，我上到太空咧，我都会想做嘅嘢嚟嘅，即系一样好简单，但我觉得做完我自己会快乐嘅嘢嚟嘅。咁而家就有人帮我做咗啦，咁我自己即都。有少少感受到佢嗰个嘅喜悦嘅，咁同埋有啲咧，我觉得佢几好一样嘢就系佢上到上太空咧，佢唔忘本啊，即系佢会谂翻咧，哦，我自己exactly 出生嗰个地方，即系除咗日本之外啦，仲系我喺边一个城市出世嘅，咁佢亦都会特登上到太空嘅时候咧，就校准时间，因为你知道其实好准噶嘛，样嘢都已经有晒 schedule 噶啦，佢就 check 到佢自己飞行紧嗰个嘅火箭咧，到底边一日边个时间就可以咧？ 喺 上空，跟住佢就拎住支好长嘅相机，咁就喺度执执执执执，系咁喺度影相嘅。咁当然有啲相咧就影得唔系好靓啦，但系有啲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咁俾人哋嘅感觉就会觉得佢上到上去之后，佢第一时间就系系咪人类都系呢个谂法咧？上到上去睇翻就会谂翻我自己地球或者孕育我嘅一个地方系点样咧？想喺第二个角度嗰度睇翻咁样。咁所以望落去嘅时候，都佢做嘅嘢。都有啲深度喎， 有啲意義啊， 係啦，唔係話淨係我上去兜一圈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有機會嘅話，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啊，佢嗰啲頻道啊都唔錯喎。 唔係，其實呢啲嘢我唔想操勞佢嘅，我想自己做嘅， 我都想自己做啊， 但我冇錢啫，只係 係啦。咁佢喺太空上面做好多小實驗嘅，咁大家有機會都可以望一望，睇下邊啲實驗啊可以睇完之後令到你笑一笑啦，係咪？ 好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9:59，室外氣温而家20度，相對濕度66%。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00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